早晨，直播室入面有船仔的时间啊，今日嘅温度系27度，相对湿度90%。咦，今日已经去到5月19号，农历咧就系3月29号啦。而家嘅时间系6:09。嗱，今日咧船仔我行出去都觉得个天气咧都仲系有啲焗啊。嗱，不过今日系 Happy Friday， 咁相信大家嘅心情咧都冇咁容易被天气影响啊。咁直播室入边咧依然有船仔陪住大家。 晨光每日一格， 来到星期五的早上，恭喜大家已经翻了5日工的打工仔，因为翻了今日就可以放假了。但相信有很多的打工仔可能星期六日都要继续翻工，相信大家真的很累或者觉得很大压力，好像做了很多事但是得到的只是少量的金钱。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活好像很累很苦闷，不妨大胆一点，因为反正每个人都只是活一次。正所谓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钟空对月，而更加重要的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钱没了可以再找，工作没了也都可以再找，朋友没了可以再认识一些新的人，爱情没了可以再去勇敢爱。咁你嘅人生出世嘅时候，本来就系赤裸裸一无所有，点解唔敢重新嚟过呢？人生嘅呢一道难题啊，好似你无论点样做选择咧，都系会有遗憾。咁但系真正嘅强者，都系要喺夜难人静嘅时候，将自己嘅心缝缝补补，但系一醒起嚟，一醒过嚟，又系信心百倍啦。喺瞓觉之前原谅一切。瞓醒的时候就是重生。其实追求快乐可以说是人的天性，所以做人最重要就是开心。如果你现在的生活过得并不开心，不妨试下壮士断臂，放下一些固有的想法，追求自己令自己快乐的事。 想不必挣扎地过，永远有挣扎，靠某次灿烂而活，永远会腐烂。有猛风吹过，有猛火烧过，然后我静了，为你静了，然后看着你，原来已经几次的吵架，默认着大家都平庸，会慨叹自己都有恶，再发觉到底想着线疲倦吗，仍然靠着我坐下，暴烈地为了你呐喊，连灵魂烧光都不怕，再发觉压力很浪漫，明白吗，原来要经几次的火化，再多一次的建立。 疲倦吗？但求抱着谁，抱着谁倒下，无力地为了你哪怕连灵魂闪光都不怕，到处有压力很浪漫，明白吗？原来要经几次的火化，明白这是爱，就快烧光了，烧光了吗？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各位听众啊，船仔就开波啦，然后就我接棒，所以我喺晨光 Coffee Time 嗰度咧又伸翻个头出嚟啦，你哋好啊。好啦，同大家睇睇天气方面先，大致多云，咁啊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咁啊能见度系较低嘅、哦，咁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咁啊炎热寻日咧都试过啦，哇真系下昼嘅时候热到咧。市区最高的气温今日都会大概去到32度的，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又是这句加数加32加2 34、哦、最轻微至到和缓的偏南风，所以都湿湿地，展望今日期间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的骤雨，不过下周呢见到骤雨又会逐渐增多的了，晒完一轮又落雨了。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咁啊低水平嚟嘅。直播室入边咧，咁啊而家有白元浩小巴喺度啦，咁啊船仔坐咗喺侧边嘅，一齐揭揭报纸嘅时间系揭揭报纸。好啦，有啲咩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啊，发现呢原来有啲内地嘅一啲叫做外卖嘅平台啊，咁嚟緊嘅时间啦，咁唔係嚟緊喎，原来寻日呢都已经呢就喺一啲嘅本地嘅叫做市场嗰度呢就上架喇喎。部分呢就率先投入服务啦，咁到底係做咩嘅呢？啊，原来讲到呢就係佢哋有一啲呢，有另外一间啦，即係美字头嗰间呢，咁喺下个星期一呢就会嚟到香港啦。今日就有啲外卖嘅服务啦，好啦，咁唔知道你中唔中意呢一类型嘅外卖服务呢？其实之前都已经有报道讲过啦，咁话到呢下个星期一将会供港嘅呢一间叫做外卖嘅集团啦，佢哋都招聘咗呢就大量嘅车手啊，佢哋都放入咗呢好多嘅财力啊去到招聘做招聘广告。早在2月份的时间已经正式招聘就外卖员了。那么看回那些官方的叫做招聘文件，之前也都显示过，他们有招聘就是电单车车手、单车的骑手和步兵三种的外卖员的。外卖员的收入呢以及呢就由配送服务啊、活动奖励以及呢就组别嘅额外服务费组成嘅。今日其中嘅活动奖励部分更加有喂、哎、新人奖赏喎。咁佢嚟嘅时候会请人告嗰新人㗎啦。好，呢、這个我唔知啦，咁可能你已经入咗入佢哋公司啊，你知啦。咁特别节日奖赏同埋一个叫做呢就活跃奖等等嘅多个奖项。简单啲嚟讲呢，睇落去都系多劳多得㗎啦。好啦，咁为咗吸引更加多嘅送递员呢，咁於是乎佢哋头先讲过啦，有一特别嘅薪奖。14日之内完成目标单量呢就可以获额外嘅2500元等等啦，所以话佢哋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呢以金钱去到奖励佢哋嘅。咁翻查返佢哋嘅网站啦，其实佢哋喺上年年底都已经陆续呢就招聘香港嘅员工㗎。咁目前显示工作地点同埋香港嘅职位呢，其实即係之前嘅时间啦，咁亦都有36个嘅。咁佢哋嘅工作其实除咗係讲緊嗰啲叫做外卖手之外啦，咁当然亦都要有一啲嘅譬如主力嘅公司嘅营运啊、市场拓展啊，咁都请晒人㗎啦。 產品專家等等嘅。咁我想攞呢一個嘅新聞同大家分享一下係點解咧？咁外賣咧就因為疫情關係啦，咁大家咧都已經係習慣咗噶啦，好多人咧甚至乎係已經撳定掣。咁啊，準備定啲外賣員咧，就送到去屋企樓下或者公司樓下。咁啊，而叫做手機平台咧，送外賣嘅唔係送外賣，即係叫做外賣嘅一個服務咧，都更加頻繁。即係有啲係叫做你自己去自取嘅外賣咧，亦都好流行啊嚇。你撳定制，然後就去攞。其實咧，我覺得都係方便嘅，我自己都中意用嘅。咁啊，因為唔需要咧，就有額外嘅排隊時間啊嘛。而家多咗啲新嘅叫做公司嚟到香港咧，就競爭啦。咁啊，唔知道將來咧會唔會係消費者得益？咁啊，如果係大家即係不斷減價戰平嘅，咁如果你問我嘅話，咁我梗係開心啦。咁我自己用最平嘅方式去到食到自己想食嘅嘢，咁啊係快樂嘅。咁呢排都見到佢哋有陸陸續續有唔同嘅公司亦都有減價，咁啊呢啲啊自己揾啦。咁啊，但係嚟緊新嘅平台開始，咁啊會帶嚟幾多嘅衝擊，定還是最後又係俾佢殺曬其他嘅公司，又係一攬即係獨攬嘅話咧，咁啊個市場又失衡啊。咁但係呢一刻咧，希望大家仍然係處於一個良性競爭，俾消費者成為最終嘅得益者啦。 即使你降生的时势没选择，人间再闯吧，用得下想法，世界蓝图只等你画上恐龙和巨塔，天下仍是你画册。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懂吗？城堡靠想象，仍可再攀爬，流亡荒野眼前都有，游园地里那群老马，置身废城，仍可建造人类最梦幻。刹那，轻得见过山车，由远渐驶近，来装在深夜，仍等待。生活有时残酷，至少这乐园永不消禁，曾迷路的羊群仍能被他的光带引。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真吗？每日挖点沙，安步砌好它。如果有一日，无需再隐形，孩童能嬉戏再无牵挂，蓬莱实现在旧日迷雅，希望是远征未来。 张敬轩讲嘅只木马喺个游乐场入边，啊，我都好耐冇玩过呢个木马，系，啊，喂，一齐去玩咯。 好啊。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好啦好啦，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咁有啲咩好去处可以同大家讲下，可以去玩呢？呢个呢就源自一篇嘅报道嘅，咁我觉得呢都几特别，可以即係借呢个机会分享一下啦。因为咁啱又係讲今日，今日几多号啊？ 19 号。嗱，呢个一级历史建筑嘅位于何文田嘅中电前总部嘅中电钟，係呀，中电钟楼。啊，原来个名叫中电钟楼，几搞笑喎，啊。中电就嗰间公司名啦。钟楼呢就钟楼啦，咁样两个唔同钟，好相当有趣。题外话，好啦，自2012年开始咧，佢哋就关闭噶啦。咁啊，但系经过保育以及咧就活化之后啦，咁啊，佢哋而家变成一个咧叫中电钟楼文化馆。咁啊，亦都咧就会展出多件嘅珍贵文物。好啦，咁啊，包括咧就系原址嘅一个牌匾啊，呢啲都相当好睇。即系你一入门口嘅时候，见到佢个嗰啲大字咧，咁啊紧要噶，门口咧简直系即系玄关位，咁啊守护住噶嘛，即系亦都代表住咧就系佢哋呢个历史噶。咁啊亦都有啲叫做60年代嘅电费手写单等等。咁啊喺19号嘅时间咧，又讲多次啦，今日咧就系5月19号就是、正值今日咧就正式开放咧就俾公众免费入场参观。我啊最中意啲免费嘢噶啦，有着数大家 share 啊嘛。咁啊，等大家咧就可以了解一下咧，就系香港嘅电力发展啦。好啦，咁啊睇翻啲内文咯。咁啊，见到呢个钟楼文化馆入边咧设有两层嘅展厅嘅，咁啊面积咧都超过870平方米嘅。咁啊有三个嘅公众展览厅啦，咁啊位于地下以及一楼嘅位置。咁佢哋要改晒名嘅，即系有排头先得噶嘛。一个叫做电力世界啦，另外嗰个叫做我家故事，以及咧一个叫做人为。非为，人为咧就系人类嘅人啦，为什么个为啦？咁但系非为咧就系非非常嘅非，以及咧就系为止嘅为咁样嘅。好啦，地下展览咧就以电力世界咧就做主题嘅。咁呢个都见到佢咧就系展出多项嘅珍贵历史文物。咁啊头先提过啦，一个咧就系包括1950年啊。喺中电旧总部嘅原址一个牌匾，咁我冇见过啦，咁当然我又未出世，咁但系如果你问我想唔想睇咧，其实我都想睇嘅，都相当之有趣。好啦，咁另外咧就系一个钟楼嘅原装中心啊，中心咧即系一个时钟嗰个心啊，时钟嘅中心啊吓，咁同埋仲有佢嗰、那个佢啲即系时针分针嗰啲都可以睇啊。好啦，咁仲有1979年，咁啊第一张俾。电力公司同埋一个电啊，供电俾内地嘅电费单，哇！佢啲前即系70年代尾嘅时候，都已经啲生意横跨晒唔同地方噶咯。好啦，仲有1961年租用嘅电器缴费收据，哦，以前咧原来啲电器咧都会咁样即系借俾人嘅吓，手写嘅电费单。手寫電費單我都想睇，即係以前咧嗰個年代同而家咧其實就唔同嘅。咁如果嗰個電費單手寫嘅話咧，有幾得意咧？咁我都想知啊嚇。好啦，又繼續望落去先。咁牆入邊咧亦都有好多係互動裝置，咁啊介紹電力供應啦，同埋點樣促進呢個叫做生活現代化，打造香港成為明日嘅智慧城市等等嘅。咁啊都幾多嘢睇啊嚇。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嘅時候，咁不妨自己。揾下啦，咁啊喺何文田嗰边嘅，咁睇下嗰个活动咧就免费嘅，会唔会有啲人潮管制啊？各样嘢咧就自己去留意一下啦。 烧透我，痛要我每寸枷锁。如连的烽火烧向我，扑灭我过去心魔。仍熬不死可再生，但熬不必多降温。从无极限，激光给我灼痛我的眼。敢死队不断招募，无需绑经，今天不用超度。想就想老，狂能追至热七度，烧不了初步。水碰火翻腾，升起了蒸汽，积压出乌云。转天气 Yeah, I am gonna make it rain Make it rain Make it rain Make it rain 看到的请验证不死身个温中药性受难未怕受罪未怕 I'm a man of fire I'm a man of fire Light it up, light it up I'm a man of fire 角色，解开压抑，当狠角色，自然路径，水碰火翻腾，熄了蒸汽，即刻出乌云，可扭转天气。 好吧，转天气就唔知啦，但呢首歌叫《On Fire》，系安俊豪，听听六点半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城门隧道将会在今个月21号星期日起实施二通行，到时将会取消所有人手收费亭和快二通通道，车辆驶经的时候无需要停车缴费，沿路设有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提醒驾驶人士。运输处总运输主任许家耀说，城门隧道听晚11点半至星期日凌晨4点半将会实施临时交通安排，至星期日凌晨4点半至5点钟，全条城门隧道将会封闭，到时3条通宵巴士线以及1条通宵专线小巴将会受影响，需要改道，提醒乘客留意。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表示，中美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将会在下星期在美国会晤。发言人刘鹏宇在网上记者会上宣布有关消息，强调中国对于与美国在各个层面的沟通持开放态度，但是前提是要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将会在下星期在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会面，之后前往底特律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期间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会晤。数以千计以色列民众举行耶路撒冷日游行，期间有巴勒斯坦人和外国记者遇袭，大批民众手持以色列国旗在耶路撒冷旧城区游行，纪念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夺得耶路撒冷的控制权，期间高叫反阿拉伯人的口号。由于以色列近期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爆发激烈冲突，以色列担心游行触发新一轮暴力事件，派出大约2500个警员维持秩序，很多巴勒斯坦人经营的商店一早三门。一批巴勒斯坦民众同日就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手持巴勒斯坦旗帜游行，抗议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日游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的发言人强调，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国永恒的首都。意大利北部暴雨成灾，增至最少13人死亡，大约13000人要疏散。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连日暴雨，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在1日半内达到6个月的总和，超过20条河流决堤，洪水涌入城镇，多达300处地方出现山泥倾泻，大约400条道路受损，消防员协助居民离开家园。农业协会表示，洪水导致5000多个农田被浸，有官员估计水灾造成的经济损失接近10亿欧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下周初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 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搭高铁上广州又开会啊？ 是啊，同间内地企业倾嚟香港上市安排。你呢？翻去你间设计公司啊？ 大湾区发展得咁快，又有好多新措施方便香港人揾工、做生意同创业，咪顺便带几个后生仔去睇下发展潜力。 大湾区打通晒人流、物流、资金流，把握发展嘅机会就更容易啦。 所以话，大湾区发展大把商机。 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我知道你今日节目。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港花式溜冰运动员苏怡。由细睇住香港电台嘅教育电视长大，原来佢哋已经95岁啦。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力制作，家信守一生。 亲爱嘅老婆，记得我哋一开始拍拖嘅时候，成日都倾心事噶，估唔到依家为咗头家照顾小朋友，反而倾少咗计。但其实我都有封信想俾你噶。 想知道封家书讲啲乜嘢？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微电康康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6:36嘅朝头早啦，28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9%，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白权浩小白喺度，同埋6点咧都已经同大家 say 咗个 hello， 讲咗个早晨嘅船仔。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咧，想同船仔同听众咧就分享一个系咩嚟嘅咧，咁啊可以俾市民咧体验一下啲新嘅体会嘅，咁系咩嚟嘅咧？嗱，原来市建局咧就用 AI 啊，又系人工智能啦。咁、我哋成日都话，哎 ，AI 啊抢饭碗啊，又剩啊咁样。咁系嘅，有啲工作咧，即系要俾咗呢一个机器人，即系机器或者 AI 去做啦。咁但系其实你睇翻咁多年以嚟咧，人类譬如农夫咁啦，咁你有咗机械人之后，咁都话啲农夫系有啲农夫会失业噶。 系啊， 咁即系真系有农夫失业啦，咁咪转行咯， 变咗做工人咯。 系啦，咁但系有啲农夫咧，你真系睇佢譬如舒服咗啊。可能佢哋嗰塊田，因為有機器幫手咧，可能種起上嚟嘅時候又簡單咗，個效率又高咗。 係，同埋而家好明顯就係已經唔係再用，即係好多時已經唔係用人手去栽種啦。係 咯， 可能係用一啲嘅，即係好似人工智能啊，或者一啲自動系統咧，去測量個温度或者一啲肥土嘅濃郁程度。 好科學㗎。係 啊，即係幾時播種，我幾時收成。 就算講嗰啲咩，我哋成日咁插秧啊。 係啊， 啲機械插秧㗎啦，你仲下烏帝神啊，都有烏帝神。 係有烏帝神嘅， 但都有啲好多咧，都要大量生產，已經用機械啄咁 樣。我諗應該可能有3至5成甚至嘅嘢，唔使即系个农夫咁辛苦喺度计或者喺度劳作咁样。 佢哋老实讲啊，有好多农夫都系攞住个电话揿，跟住佢哋就自己喐晒。 系啊，又洒下水啊。 附近有冇啲风嚟紧啊？系咪需要拉啲咩保护嘅设施咧？个电话又响。咁呢啲咪就系其实都系 AI 机械人去帮紧我哋嘅生活，就唔好成日下下谂就系佢抢饭碗。部分人的而且确咧会受到影响嘅。咁但系我觉得人咧。最犀利嘅地方就係我哋可以變通， 係啱啊！尤其是香港人啊， 係啦。咁我哋咧就要相信自己嘅活力咧係唔會被 AI 取代咧。咁你就可以咧就繼續啊嚇，好好地生活啊，唔使驚佢搶飯碗啦。好咁，但係點解又講 AI 咧？咁首先要問咗個船仔先，有冇去過中環街市啊？ 哦，我去过新的中环街市。 哎呀，我梗系问你新嗰个啦，睇你个款，旧个旧个你肯定冇去过啦，即系真系街市嗰、那个。 冇，我去新嗰个去厕所咯，为咗。因为佢有个， 我知 系啊，我为咗去一佢个厕所咯，系啊，即系我欣赏下佢哋嗰度啲摊位，因为好靓喎新嗰、那个。 系啊系啊，其实佢新嗰个咧嗱，都坦白讲啊，虽然咧旧嗰个我有去过，即系我细个有去过嘅，因为我记得我妈妈咧就喺中环嘅万怡大厦翻工嘅，即系以前。咁我就成日咧喺屋企咧就会自己搭车，以前系咁嘅，以前冇人拉嘅。即系冇人拉咩咧？就是、我嗰阵时好细个，都自己搭地铁嘅。 哇！ 系啊，由呢一个美孚站搭到去中环咯。 哦，都搭到几远喎？ 系啊，远噶。 远咯，我唔知而家。 细路仔嚟讲， 喺以前个地铁系咪仲远过而家好多？ 唔系，都系咁多个站啫。 我都系咁多个站， 梗系小站过而家。但系你话嗰条港岛线咧，即系荃湾线咧，其实就都系咁多个站。系、啦，即系冇乜点变，喺我记忆入边啦。咁所以咧，我嗰阵时咪搭到去中环之后，一条路咁行去万怡咁度搵我阿妈啦。咁其实中环街市就喺附近嘅，系啦。咁我嗰阵时细个咧，我都有印象咧，系有入过入去同阿妈一齐买餸。咁而且佢嗰啲即系大家都好觉得好靓嘅嗰条楼梯咧，咪成日有人影相嘅，嗰条旧式嘅楼梯啊。咁嗰条楼梯，我印象我去翻即系翻新咗嘅中环街市咧，我一睇到嘅时候，我都会记得啊，好似以前细个有 行过， 真系有嚟过。但系我个脑入边咧，嗰刻嘅印象系咩咧？而家好靓咁样，我嗰刻嘅印象就 系 记翻咧，以前细个行嘅时候咧，阿妈系咁同我讲，好跣噶呢条楼梯咧，因为佢系嗰啲石面咧， 系 湿咗水系好跣嘅。 哦，咁街市尤其是比较容易湿到水咧，哇！我呢啲行我行嘅话一定跌亲啊！ 系啦，咁所以咧我自己都会有好多嘅印象喺入边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一般嘅听众或者市民，大家如果想去睇翻中环街市以前嗰个气氛咧，除咗可以而家都一样可以即系睇到佢嘅外观啊，入边内笼可以感受翻当年嗰个嘅感觉之外啦，其实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相片嘅。咁啊呢啲嘅相片咧，其实市建局咧佢哋亦都善用 AI 嘅科技啊吓，咁啊等佢哋嘅团队咧透过呢个人工智能啊，修复咗咧就系一张1953年嘅黑白相片，咁啊又系啦，有传媒都刊登咗。而家呢一类型咧，黑白相片再将佢变翻做彩色，再用 AI 用可能变咗 high def 啦。你知咩叫 high def 啊？ 唔知， 即系高解像。 系啦， 变咗高解长，甚至乎变咗做4K， 你知咩叫4K 啊？ 4K 你知啦，high def 旧少少啦，好啦，咁啊将佢变成唔同呢啲叫高解像度嘅相片或者画面，咁啊去到摆翻出嚟啦。其中最多嘅会系咩咧？例如系张国荣啦，梅艳芳啦，即系一啲已经已故嘅歌手咧，其实都会将佢哋以前旧嘅相片，就系、好似市建局而家咁用 AI 嘅修复技术咧，去到将佢哋变翻做好靓仔靓女嘅。但因为以前都靓仔靓女嘅，但可能因为相片嘅解像度唔同咧， 系蒙蒙地。 系啦，喺而家啲 device 睇嘅时间，你会觉得咦蒙蒙地。咁所以佢哋就用 AI 嘅科技咧，去到将佢哋变翻做咧，好似我哋而家啱啱身影咁样嘅，系啦。咁所以我哋就可以睇翻即系当年嗰啲嘅相片啦。除咗系啲偶像歌手有呢一啲嘅叫做修复相片之外咧，其实有好多咧都系我自己好中意睇嘅。 系 网上边都有嘅，咁就系、是有一啲叫做社交群组嘅户口咧，佢哋就将以前嘅香港，以前系耐到几时？我同你未出世噶，即系嗰啲咩咁咪維多利亞城嗰啲咧，嗰啲維多利亞城咧，咁啊好靚嘅，即係以前咧睇，哇！原來香港真係好似歐洲咁樣嘅喎， 係真係好多一啲英式嘅建築， 嗰啲建築風格咧好多，咁但係以前都淨係得黑白嘅啫嘛， 係啊係啊， 咁所以佢有好多相片咧，就都係攞呢啲嘅技術咧去將佢修復咗，然後啲人咧擺翻上網俾大家睇啊，咁我有時都會睇翻嘅，即係例如係啊，原來以前中環係咁嘅樣嘅， 係 啦，又或者以前譬如天后廟。即系近住维园附近嗰个天后庙咧，咁其实原来以前个样系咁，同而家个样一模一样喎。不过附近嗰啲咧已经唔同晒啦。咁、有好多呢啲咧已经变翻做啲头先讲过嘅 high def 啦，或者系 4K 呢啲嘅修复噶。 咁好得意喎，其实 系啊， 因为真系冇见过以前。咁同埋唔知系咪即系可能你会冇咁中意睇黑白相啦，即系可能我啦，冇咁中意睇黑白相或者蒙咗嘅相嘅，因为始终都系觉得 睇唔到 啦，同埋个距离感觉好远。 系啊， 系咁，但系佢一转咗做 4K 或者系一啲高解像度嘅相咧，一啲嘢睇得细致好多， 系啊， 同埋都可以 好想睇啦。 啦，或者有時即係我喺度諗緊啊，中學嘅學生或者大學嘅學生，咁你拎住張 4K 嘅相喺度解釋下或者講解一個歷史嘅背景，我都會覺得比較容易一啲，同埋學生比較容易 involve 入去，即係或者比較中意睇啊，專注一啲。 嗯， 啊幾得意喎！ 係啊，嗱，我又啱啱咧喺一個IG 嗰度咧開咗一啲，其中一個咧就係以前嘅黑白相片，咁啊係咩嚟？咩嚟嘅咧？就係李小龍啦，同埋葉問啊嘅一個合照，咁啊黑白嘅。咦，我見到都幾多朋友喎！有陣時同我哋財經傾偈嗰個阿 Truly 咧，佢都有 like 喎，原來。好啦，咁啊俾船仔睇下咧，其實 我以為你話同佢一齊影相， 一張嘅黑白照片咧就李小龍同阿葉問啦。咁但係佢咧同一張相片上面咧，佢就已經擺咗咧就係彩色嘅。变咗 4K 嘅李小龙同叶问嘅合照，咁咧就个感觉，哦，原来系咁，系头先船仔讲啦，咁近啊， 系啊， 系啊，原来即系佢有好多呢一类型嘅相片咧，都非常之有趣。佢有啲咧，甚至乎譬如中银大厦起紧嘅时候嗰啲相片咧，佢哋系啊有呢啲嘅 account 咧，其实佢哋都会摆翻出來，我都几中意睇嘅， 系啊，几得意， 即系睇翻原来香港就系咁样 点样起出嚟啊， 变成今日嘅香港嘅，咁所以都相当之有趣啊吓。 首歌童年大概会听过，却又忘记最美故事说什么。疲倦了想倾诉，无人掠过我身旁，我为求某答案再寻这首歌。用我一晚在时代金曲那卡式带里面，誓要找长爱，最终可以觅答案。人大了，想知道迟来述说那煎熬，大泪唇变了挫折，何以是好？曾踏遍高低弯曲，情怀亦会简单。志气到这代也目睹，用我一晚在时代金曲那卡式带里面，誓要找到未忘掉的日月光。是我相信任时代兜转也不死的意义，凭着爱最终可以觅答案。 时间嚟到6:48啊，揾嚟吴业坤啊，坤哥嘅仍然是爱。咁望一望大钟咯，咁啊都已经6:48啦，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啊。咁啊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大家留意住啦。朝早我哋有职场 KOL 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喺我哋 KOL 系列邀请到香港生涯协会啊总教练梁之浩 Sunny Sir 咧喺电话旁边啊，早晨 Sunny Sir， 早晨啊，早晨啊，咁多位， 早晨啊，咁啊今日咧又想同大家讲下咧行山，不过咧我想抢住啊 Sunny Sir 头啊，即系分享一下先啦， 因为好啊好啊， 因为香港行山咧就成日都有一个特色嘅，呢、這个特色咧就我唔止一次喺节目嗰度讲噶啦。就話到我哋雖然咧行山嘅路徑有長有短啊，香港你要幾百公里你都有得玩噶，但係咧我哋最大嘅特色就係我哋每一節嘅路咧 那個風景變化都好大，可能見到竹林啦，跟住見到一大扎嘅花崗岩啦，跟住又見到譬如又去翻石屎路咯，跟住變咗叢林、草原、跟住平原，咁全部都有嘅。咁嗱，呢一個咧，我就覺得係香港非常之優勝嘅一樣嘢。但如果你外國嘅話啦，譬如我知新嘅 Sir 又啱啱喺日本行完山翻嚟啦，咁所以咧，我有一次嘅經驗喺日本行山咧係咁樣嘅，我去到一啲喺九州嘅。九州見到啲樹嘅時候咧，咁啊當地嘅講解員咧都同我講呢一棵樹咧幾百年噶啦，咁佢 都有好多嘅喎、 哦，係啊幾百年噶，係啦。跟住個重點就係咩咧？佢哋有部分嘅樹咧，佢哋係會用嗰啲類似係嗰啲咩神道教嗰啲繩啊、 哦， 一條大嘅麻繩，然後就有啲白色嘅四方形或者啲帶咧去到包住嗰棵樹嘅。系啦，咁嗰棵树咧，其实系粗到咧，你要十个人，真系十个人拖住手围圈圈咁，先可以圈住棵树咁大棵，好粗壮嘅。 十个人喎、哦， 系啊，十个人咯、哦。咁佢话都几百年噶啦。咁我仲见到有啲树咧都系咁粗壮，但系就冇围嘅。咁我就问翻佢啦，话点解啊咁样？佢话因为原来佢哋咧啲咁富有历史同埋年龄嘅树咧，当地嚟讲真系太多啦。咁佢哋政府都好努力去到做嘅，見到邊棵咧就用啲嘢就用啲繩圍圍住佢，等啲人注意一下。佢話其實好多咧都做唔切啊，咁所以都係靠佢哋自己啲人咧去到自律啊各樣嘢。咁所以咧我都會覺得原來當地人咧行山都相當之自律嘅喎、 哦。係同我哋香港一樣啊，大家都係咁。好似我哋都有梅子林有個百年嘅樹藤啊。 哦， 藤王啊， 系啊系啊，藤王啊，咦，我有去过藤王、啊， 有藤王其实真系好简单，好易就上到去噶啦。 系啊系啊，嗰、那个位置都相当之好，其实喺梅子林即系马鞍山嗰度嘛。 系冇错， 系啦、啊，马鞍山嗰度上去，我谂大概半小时咧就已经去到嗰个藤王。咁我仲记得 你呢个真系吹水，你就半个钟啫，全部楼梯级上，你仲要由梅子林嗰条车路上。哇，小白你咁样吹法，啲听众以为真系好近啊！ 系啦，对唔住啊，由马洲上一个钟左右咧，就应该会到咗呢一个藤王嘅位置啦。 我明嘅，你行得快咗咧，不是各地就劲咗嘅，你真系唔觉嘅。 因为我有一次咧，呢个藤王咧个路线就系、是有个活动啊，叫做小小毅行者。咁、 哦、 小小毅行者咧就我同我仔仔参加嘅，因为亲子行山嘅。咁佢就真係由呢個馬鞍山就行上去，好似係行上昂坪嗰邊嘅咋，所以其實條路都唔係話好複雜嘅。咁佢會經過幾個地方，就要你去嗰度打卡嘅。藤王就係其中一個咧打卡嘅要點啦。所以我哋去到嗰度有影相，有 checkpoint 嘅。 梗系啦，虎父无犬子嘛，连公子我都见过，真系超犀利。 佢弱咗好多啦，佢好俾心机读书啊，咪 哎呀，冇办法，呢、這个个个都要俾心机读书。唉、哎，世时唔读书啊，大时就好似小白咁噶啦。 系啊，喂、哎，真系你咁劈。咁但系如果你话讲翻，喺外国行山，譬如日本啦、美国啦，唔同地方啦，佢哋咧都有好多咧呢啲咁靓嘅叫做自然环境嘅现象咧，其实系大家一路行嘅时候一路可以睇。日本都有头先提过啲咁大嘅树啦，同埋佢哋呢样嘢好特别嘅，喺佢哋个山路中间咧。有好多嗰啲好破舊啦，同埋好細嘅廟宇嘅，嗰啲廟宇講緊可能即係夠你一個人入去，可能敲下個鐘啊，同埋融融爛爛咁樣嘅，咁佢 哦有啊，啲喺個山頂上面都好多噶， 係嘛？ 佢哋係啊，唔同咩劍樂啊，御前樂啊，對都。有个细嘅庙仔就喺个山顶上面，嗰啲细到咧人都入唔到去嘅。 哦，你嗰啲人都入唔到添啊？ 系啊，有个屋仔咁样嘅。咁我初初仲以为系避难屋，原来唔系嘅，都系嗰啲即系拜神啊嗰啲咁嘅。头先你讲到个树咧，令我醒起咗，好多人喺中意喺咗树上边刻字嘅。 哦，系、哦，譬如乜乜乜到此一游嗰啲都好多、哦。 而家就少啲，但系都见到刻个箭嘴啦。 吓、 啊，即系可能有啲人啊吓，佢团队又好咩都好啦，佢想证明我哋到过啦，咁就刻落去棵树度。 嗯， 咁呢个就都系提翻大家啦，唔好啦，同埋绑丝带咧，呢、這个又系我哋成日都见到嗰个现象啊。 嗯，喺香港都好多绑丝带。 原来日本都有的。 哦，全世界的问题可能 都有的。咁但我又都问下啲当地人，啲新屋嗰啲管理人，喂，边个绑嘅啲丝带？哦，我哋即系部门绑嘅。吓，咁定时就会拆同埋系松得嘅。 哦， 佢话系大风雪嘅时候啊，有时候啲山路比较崎岖啲啲，就唔想人哋行错路啊。咁佢哋就会有一啲指定嘅带啦，同埋啲石头上面咧有个圆圈同埋交叉嘅。 哦，圆圈就 OK， 交叉就唔好行 啦。是啊是啊是啊，咁佢就会喺条山路上面呢，就定时会有啲石头呢，佢哋会指定嘅，就唔係个个都游得嘅。咁啲山屋管理员呢，佢就指定就会安排返啲路线啦，插返啲棍喺度啦，咁但係就唔係绑绳啦，佢哋每个山屋啲人都会负责出去做咪绑绳呢个动作啦，唔係淨係话淨係招呼你喺度住呀咁样，唔係嘅。 嗯，係啊。 咁香港都系咁啊，咁但有山，即係其实山里面有啲丝带呢，我见过唔止一次㗎啦。是食咗落棵树里面嘅。 哦，因为长期冇人理，咦，咁呢个你就即係讲咗个重点喎。因为头先你话日本嗰啲山谷，佢哋就算绑丝带，佢哋定时会拆返个丝带喎。 係呀，佢哋会校过啊，调节过啊，因为啲风雪啊令到条路啊，咁到夏天嘅时候呢，佢哋会开返又会再调节返啊，咁呢个真係要人去保育返嗰个环境啊。 哦，咦，咁嗱，香港呢，我唔敢话绑丝带嗰啲人係全部错啦。咁但係我諗唔会太多人呢绑完丝带之后呢会去更新佢哋嘅丝带路喎。 哦，咁其实佢哋都唔諗住更新嘅，但我哋都建议有个小做法嘅。我都明白嘅，可能佢哋带好多人去啦，咁唔係个个识路嘛。咁可能头嗰个呢就放咗丝带，咁喺尾场嘅人呢就会跟住个丝带去行啦。咁但可唔可以有返两三个人负责喺后面收返佢呢？咁咁呢个动作就好好嘅，你放完就收返，下次你再带队嘅时候，你咪又再可以再做返同一动作囉，咁资源可以循环再用，又唔使下下买咁多丝带。 但佢哋嘅諗法呢，係我等其他唔係我呢一队嘅行山人士都可以去到相同嘅地点喎。 哦，咁呢个可以商榷下啦，因为你一方佢又放，那个情况就係大家都喺度放嘅时候，我见过有一棵树， 嗯， 就成棵圣诞树咁样。 咦，我都见过。 唔同颜色嘅丝带咁，咁嘅时候就睇唔过眼呢，就唯有拆啦。 系。 因为太多啦。即係你话喺个山谷里面啊，一啲幽闭处啊，咁啊好隐蔽先搵返路口啊，咁一条两条做返特别嘅显示就情有可原嘅。 嗯。 但係我成棵树都好似圣诞树咁，就大家好似太多啦。 嗯。係啦，唔同人唔同队伍。佢哋又覺得我哋可以開發山上面嘅路線，等人唔好蕩失路。其實個出發點係好嘅，不過係真係喺個保育上面咧，就需要諗多啲。其實棵樹咧，可能都會因為你個絲帶綁得太緊咧，影響咗佢生長都唔出奇。 係啊，唔止一棵㗎。咁所以就因為我哋成日都好講話不留痕跡登山啦 ，leave no trace 啊。其中佢都有一個咧叫做travel and camping on durable surfaces，即係喺翻啲固有嘅道路裏面行。佢都唔建議唔主張開闢太多新嘅山徑。 嗯， 開闢咗嘅時候咧，可能就變咗你咪成日行啦，又會變咗好似似是如非咁樣，好多新手啊，或者好多人咧，就因為咁會迷路啊。 嗯，係啊，所以啲人綁絲帶就係諗住又俾嗰啲新手又唔好迷路，但又可以嘗試下我哋山界叫咩？叫爆林嗰種嘅快樂喺度。 其實就。包林渔会处都唔鼓吹嘅，因为新手咧就惊佢哋迷路啊，同埋行一啲好险要嘅地方，唔系个个行到嘅。 系咁啊， 不过放心啦，我哋啲听众好醒目嘅， 咁梗系啦， 就住嚟走噶嘛， 系啊， 危险咪唔去咯。 系啦，咁啊系正路嘅，就行翻一条啱嘅路。咁嗰啲包林嗰啲其实都唔好行咁多，同埋真系要俾啲相当之有经验嘅人咧。先至去做啊，同埋去试一试嗰啲路，先至会好啲嘅。咁我都承认嘅，喺爆林入面嘅路咧，有阵时会有啲特别嘅村庄啦，好古旧嘅村庄啦，或者可能有啲好特别嘅路段系好有趣嘅植物啦。咁我相信一啲譬如系考古学家或者系植物学家咧，佢哋需要行嗰啲路都唔出奇嘅。咁唔系话完全唔行，咁但系如果你话一般人士，你纯粹想喺感受下山野嘅话咧，咁你就行翻政府已经安排咗嘅路咧，咁会好啲啦。 是啊，同埋淘針呢， 嗯， 我成日都有讲地图指南針啦，仲有个手机个技巧啦，即係点样利用个 GPS 帮自己定位啦，呢个就可以多多學習。 係啊， 咁到时你就唔使下下要入到树林里面先至头痕要爆返出嚟㗎嘛。 直头有好多人话哦呢度电话收唔到喎，冇信号喎，佢就以为个 GPS 都死咗。 其实哎呀，你都明啦，新年上 又要讲多次啦，我都听众我哋又嚟讲多次，你个电话本身系收啲卫星信号咧，可以唔收电信网络供应商俾嘅信号， 吓、 啊、系仍然可以定位噶。 系啊，好多人系唔知，系极度多人唔知嘅。咁所以我哋啊，迟啲又要讲下呢啲即系三福屁啊。咁希望听众唔好嫌弃就得啦吓。咁啊，今日倾住咁多先咯，新年上下个礼拜再讲咯。OK， 好，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是没什么精神，可以怎样？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们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不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喜欢，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八分嘅时间啦，咁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直播室入边咧，先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仲有阿船仔喺度嘅。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 早晨啊，我哋六点钟都喺度噶啦，咁不过咧喺呢个时间先睇睇一啲射击练习通告先。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今日由早上八点至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啊，会唔会落雨呢？咁啊，喺个天文台嗰个叫天气预测嗰度就话咗，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吓能见度较低嘅。咁但系至于会唔会塞车呢？今日我就召唤咗咧阿姑喺度啦，出嚟啦阿姑， 我出嚟啦 、啊，你先得教气，几好、啊，好似嗰啲咧，嗰啲咩宠物精灵嗰啲。 早晨啊，小白哥，早晨啊，船仔姐， 哇，哇你做乜嘢啊？今朝 乜嘢啊？好有礼貌噶嘛，我个人。 姑姐早晨， 系早晨呢啲，系 即刻变咗亲戚嘅姑姐。哎，好啦，唔好讲呢啲啊，讲交通先。 系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对出，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就喺福亨村。咁封路情况，荃湾嘅荃景围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荃景围近住圣母岭步堂一段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特别小心，就系咁多啦。 咁交通方面都尚算 OK 啊吓。咁希望大家就一阵间可能都会啲天气上咧会多变啊。 冇错。 系啦，咁一时晒，一时焗，一时湿， 都 一时热，系啦。突然之间落大雨，嗱呢啲天气咧。都成日出現嘅啦，而家 冇錯。 以前細個時候話呢啲天氣通常東南亞先有㗎，咁樣記唔記得？你哋有冇呢啲講法？哎呀，你都好細個，唔好意思。 冇啊 ，sorry。 唔好意思， 我從死都話冇聽過啦， 我同姑姑都冇聽過。 講錯對象添，因為我係啊，得，我食曬佢啦。我細個咧成日聽嘅話，東南亞啲天氣咧就係咁嘅， 濕熱。 係啦，今日突然之間會落雨，因為突然之間太陽伯伯出翻嚟咁啊曬咁樣，跟住又大風咁，即係會比較上多變嘅。咁我覺得而家好似香港。都係有呢啲咁樣嘅方向去緊咁樣， 係啦， 所以我哋大家唔緊要啊，繼續愛護我哋嘅地球先。 冇錯。 咁有啲咩提下我哋咧？ 咁另外咧就講翻啦，城隧會喺今個星期日清晨五點鐘開始實施已通行不停車繳費服務。咁到時咧，駕駛者可以直接駛過城門隧道收費廣場，冇需要喺收費亭停車慢駛或者係排隊付款。咁大家記得到時留意翻喺收費亭附近嘅現場嘅交通指示。咁另外就係因應翻呢一個已通行嘅實施啦，城隧一 带咧会喺星期六20号11:30开始啦，夜晚会分阶段实施临时交通措施嘅。咁由11:30开始去到凌晨嘅2:00，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咧部分收费亭通道啦，象鼻山路去城隧方向近住收费广场部分嘅行车线，同埋和宜合交汇处通往城隧收费广场嘅支路部分行车线咧会首先封闭嘅。 系 而喺凌晨嘅12:00开始咧，去到凌晨嘅4:30啦，城门隧道去荃湾介乎管道入口至收费广场之间一段慢线咧都系会封闭嘅。另外咧就系凌晨2:00去到凌晨的4:30，城门隧道收费广场来回方向部分的收费亭通道，同埋记得啦，在城门隧道来回方向的转车站咧，系会暂停运作嘅，暂停运作大约3小时左右。 嗯、 而去到凌晨的4:30，去到凌晨的5:00，好紧要啦，就是城门隧道来回方向的管道，以及系所有通往城隧的支路全线系会封闭嘅。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系喺荃湾方向往呢一个沙田嘅话咧，咁、我相信。回旋处嗰度咧，你想兜入去城隧嗰个位置，嗰度都已经冇噶啦， 应该就冇啦，或者你可能要喺某啲位出翻嚟咯，总之就上唔到城门隧道收费广场。 咁啊，要封嘅路咧，都应该会摆晒牌啦，冻晒雪糕筒喺度噶啦， 冇错， 系啦，佢哋都好周详嘅，咁呢啲位，咁大家去到，如果真系凌晨4:00啊，咁仲系要驾驶嘅朋友咧，咁啊密切留意住啦，咁、啊，千祈就唔好谂住即系放慢啲啦。第一，因为你唔好谂住哇，嗰个时间嗰个成日冇乜车噶嘛。 冇添， 系啦，系啦，有機會咧就 搭 啲的士， 系啦，就揸快咗啦。咁啊，但系都唔好啊。咁啊，有陣時路面改道咧，就係會呢啲時間比較常多啊。即系唔係淨係佢嘅，譬如我講屯門公路吐露港咁呢啲，譬如喺一啲繞道咧，其實有陣時夜晚都好多工程， 修一條線， 係啊，復修工程。咁所以即係就算夜晚揸車，就唔好諗住條路係俾多兩啖油快啲，就唔好抱住呢啲心態。咁啊，安全咧係自己嘅，係啦，保障翻自己安全。 因為佢啊有啲。改道啦，或者封路啦，受影响嘅通宵巴士同专线小巴路线咧，到时系会改经青沙管制区嘅，即系大围隧道、沙田岭、尖山一带嘅 青沙管制区。 冇错，咁另外打算原本谂住。搭的士咧，經城門隧道來往荃灣至沙田嘅乘客咧，因為有改道啊，咁到時咧記得要搭翻市區的士，因為佢應該會兜出去。 呢、這個講一次喎，呢、這個咩啊？ 如果原本諗住搭的士經城門隧道來往荃灣至沙田，因為城隧會封管道嘛，咁、記得到時咧喺荃灣或者沙田咧要搭翻市區的士， 哦、 就唔好搭綠的，因為有機會可能要兜一兜翻出九龍嗰邊嘅。 係咯，咁的士大哥自己都要記住啊！萬一有人同你講，我想咁啱喺嗰個時間要去嘅話，你同佢講翻，而家呢段時間你去唔到啊咁樣，同翻佢哋講啊嚇，咁啊，乘客都要注意，佢唔係拒載嘅， 亦都唔係兜路， 係啦，亦都唔係兜路， 係啦， 係啦，咁大家互相留意啊，互相包抄咁啊，時間都唔會話影響好長嘅啫。好，咁啊，唔該曬阿姑先，唔該曬。咁啊，朝頭早嘅時候問一問阿 O 出邊嗰個嘅天氣情況啦。早晨啊 ，O。 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啊全仔，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 ，Happy Friday 啊咁多位，早晨早晨， 早晨咁啊出边嘅天气今日比寻日嚟讲系咪好咗啲定系点啊？ 麻麻地啊，都系咧，焗啊，同埋咧好似一个蒸笼咁样，而且能见度咧相当低啊吓，咁啊估计今日如果唔落雨咧，都继续牛雨 feel 啦，或者哇焗到晨早流流咧已经上咧有。有少少汗咧想出啦吓，咁所以今日见到啊，譬如喺公园啦散步啲朋友仔咧，其实已经大汗搭细汗噶咯，即系可能喐少少啊，或者做少少伸展咧，朝头早都可以即系排毒啦，乐观啲咁样去睇嘅话，咁但系如果你而家喺叫车站嗰度等紧车咧，咁啊真系去啲遮阴嘅地方啊，或者调翻转头就系、是、啊，今日尽量着啲轻便啲嘅衣服啦，因为其实好多企业咧，礼拜五咧都容许你唔需要打晒呔啊、西晒装啊咁样去翻工嘅，即系俾你可能着件 polo 恤啊，跟住 smart casual 咁样就可以即系翻工咁样啦。嗱、估计咧今日呢一个衣着咧就应该帮得到手。哇，咁焗咁热咧，真系搞唔掂。我琴日咧如果出猛太阳嗰啲时间咧，其实都即系。體温啦，就應該都超過30度以上噶啦。咁啊，迎接夏天啦，諗下仔仔點樣可以消暑啦。往後都想透過晨光第一線呢個節目咧，同大家講下啲 消暑嘅妙法。好啦，详细天气交翻俾两位拍档讲好嘛？ 好啊， 唔该晒。 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有雷暴，能见度亦都比较低。日间天气炎热啊，咁可以着翻清爽少少啦。咁、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咁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嘅。下周初骤雨逐渐增多，咁而家室外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3，强度属于低嘅。 今日时间嚟到早上嘅7:17啊，吓咁啊，有今日朝头早啊，晨光大学嘅有边个喺度咧？周树佳佳哥喺度啊！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啦，咁啊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民间风俗研究者啊周树佳佳哥喺度。早晨，佳哥。 早晨，各位。 咁啊，佳哥就好厉害啦，咁啊有好多嘅工作都系关于民间风俗嘅，咁我书局都见到，哇，都有好多佳哥嗰啲啊，好嘢喎吓。不过嗰啲题外话啫，咁我哋今日讲翻咧就有关于天后诞系嘛，佳哥。 系啊，上个礼拜啱啱好啊，咁啊最后出街嘅时候咧就系天后诞啦，都未去睇下有啲咩嘅即系新情况，咁啊今日可以回报啊，即系回报一下。 哎，咁好啦，咁啊到底有啲咩特别嘅嘢睇咧？系咪年年都一样，定还是今年有啲特别嘅卖点啊？ 嗱，今年咧就要勤力啲嘅，点解咧？因为你知啦，经过几年嘅疫情咧。咁啊，全個香港嘅天后誕咧都靜曬嚟嘅。咁啊，特別係嗰啲有啲大嘅場面嗰啲咧，即係都唔敢聚人啦。係 啊。 咁啊，都變咗咧，就算去嘅都係個別去啊。即係幾個3-3、2-2去就冇曬獅隊啊、花炮啲，全部冇曬噶啦咁樣。係啦。咁今年去睇下就究竟而家恢復啦。咁嗰啲獅隊啊、花炮會啊，會唔會即係一如既往咁樣照常出動咧？咁樣 嚇，咁啊真係如你所料啦，係嘛？ 嗱，咁啊就差唔多啦，都回復得7-7、8-8啦。間唔中有幾個場咧，都係因為可能做唔切啲嘢。咁啊，所以咧就簡化咗。咁咧就香主要咧，咁我去咗幾個啦，其中一個就係18鄉大樹下啦。咁咧，佢哋咧就啲花炮會啊，全部都恢復翻噶啦。咁咧就同平日冇，即系同往年咧系冇乜分別。一樣都系咁熱鬧、咁虛冚、咁多人參與。咁啊已經係完全係冇咗過去嗰3年咧靜嘤嘤嗰個情況出現噶。 哦，但係大樹下嗰個位其實我印象之中又唔係話特別好大嘅啫，佳哥係嘛？ 大嘅，其實都大的。 哦，大噶。 大嘅嗰間廟咧，因為佢成5間嘅， 係有個好大嘅空地咯，我記得中間嗰度。 係啊，嗰成7人球場咁大噶。 哦， 咁啊好大嘅嗰間廟。咁咧就亦咁咧就由夜晚一路到日頭咧，都好多人去拜神嘅。不過咧，大樹下天后廟今年咧就因為可能係佢嘅規模太大啊。咁咧以往咧佢有個大嘅巡遊噶嘛，即係全香港獨步嘅，好犀利嘅。咁但係今年就做唔切。即系主办单位咧，可能就突然间，你知啊，旧年年尾先就话 系啊，疫情放宽啊，咁样 放宽啫嘛，咁啊得嗰几个月嘅时间做唔切，咁啊于是乎咧，今年就冇咗巡游， 系 咁啊斋系环炮，即系嗰几个嗰啲花炮，因为佢哋好多花炮噶，咁嗰啲花炮会咧，嗰啲炮摆咗喺佢条村摆几年噶啦，咁今年咧就只系环炮，环炮为主，拜神为主，咁跟住就再抽新花炮咁样啦。 哦，哇，咁犀利！咁佢通常呢啲一个嘅节庆啦，天后诞嘅节庆，头先话我哋上年年尾已经知道啊，可能今年就可以有啲嘢叫做复常啦，或者回归翻以前咁样嘅即系生活状态啦。其实佢话通常要 plan 系要几时开始，系半年咧，一年前已经准备啊，定系点啊？ 哦，长有长做一个一个啫，都要起码都要俾到起码一年半载啦。因为 要咁耐 都要噶，因为譬如好简单一样嘢，你订个花炮你都俾师傅扎咗噶喎。 咦系喎， 系喎，唔系话你做你一个就人哋做好多个噶嘛。 其实系今年呢个完咗之后，就已经要即刻为出年嗰个就谂定噶 啦。谂定噶啦，系啊，要准备噶。咁当然啦，真系埋到去嘅就唔使咁急嘅。咁但系一啲长远嘢，譬如 book 嘢啊。 可能最後尾揾咗頭食飯啦，咁都預先做定先 嘅。哦，咁呢啲係啊，都要快啲準備定嘅。如果唔係出年又麻煩啦，即係俾其他客仔訂曬個師傅，師傅都唔得閒幫你整咁多嘢。 係啊，冇錯 啊。咁仲有啲咩特別嘅賣啲？譬如食物方面咧，喺大廈嗰度係咪都有啲專人負責整嘢個素菜嗰啲係嘛？ 冇喎，冇啊。咁嘅食嘢咧係各條村自己做嘅，唔係喺間廟度做嘅。 咦，我係有啲意外喎，以為都係已經大會嚇安排曬。 唔係咁樣嘅，因為太多村啦，點唔會安排嘅？係嗰啲，因為點解咧？佢個玩法就係話每一個花炮。我哋個炮山啦，成座嘢都叫個炮山啦。好啦，咁啊，嗰個抽一座炮山，翻到條村嗰度，喺條村裏邊辦呢個喜慶，辦呢個筵席。咁喺筵席裏邊咧，就投嗰啲花炮上面嘅聖物。咁啊，佢嗰啲錢咧就愛嚟運作嗰個花炮會噶啦。 哦， 系啦，所以就系每一条村自己搞嘅，系啦。咁以前咧，一般嚟讲咧，都系喺条村有空间噶嘛，空条村好大噶嘛，咁啊喺条村搞啦。咁间唔中，譬如有啲花炮会，譬如话佢唔系村嚟嘅，佢系一啲譬如咩咩咩种菜啊，或者系当地一啲譬如咩乜乜乜咩咩潮州啊咩咁样嗰啲，咁佢可能就喺酒楼摆酒啦。系啦，喺摆酒摆酒就投圣物啦，咁样咯。咁就唔系话由主家，即系唔系由间庙做嘅，间庙啊只不过系摆神像嘅啫。 咁如果智华街嗰个咁，我又好奇、哦，其实系咪唔同籍贯嘅朋友咧？其实佢哋对于天后诞嗰个叫做还神嗰、那个仪式啊，亦都系唔同啊。比如潮州咁样，客家、福建，咁如果你喺香港植根嘅时候，咁佢哋嗰个仪式又不一样噶。 嗱。大致上嘅儀式咧，都係拜神嘅啫。當然一定係，譬如佢唔同鄉下，梗係有多少少嘅嘢嘅唔同。譬如話，佢係閩南嘅、福建嘅，咁啊，佢啲衣紙啊，又同我哋嘅廣府嘅衣紙唔同啦。 哦， 即係咁啫嘛。咁啊，佢講話，譬如話品神嘅時候用鄉下話品咁樣，呢個主要分別咯。但大致上喺香港譬如話譬如喺香港嚟講咧，咁就大致上都冇乜分別嘅。你參加花炮嗰陣都係做嗰啲花炮。不過咧，譬如話，閩南人啦、福建人咧，就冇話參加嗰啲花炮會嘅，因為佢哋人數唔多啦，同埋佢哋住嘅地方咧，嗰啲地方都唔係有花炮會搞嗰啲廟宇嚟嘅。 哦，咁多唔多啲嗰啲叫做咩交流㗎？即係花炮會又好咩？譬如舞獅舞龍隊嗰啲要交流，即係譬如可能喺內地真係福建啊，咁啊過江龍咁嚟到香港，今次咧就 唔會嘅，冇嘅，好少嘅，各個做嘅。系啦，各做嘅，自己一家主咁啊，自己我哋主要我哋舞狮咁啊，就咪拜神嗰时舞咯，就咁啫嘛。 系，不过舞狮都已经够睇啦，其实。 系啦，不过咧就有一样嘢嘅，就唔好误会咗，拜呢个天后咧，一定系水上人 啊， 耕田嘅都好多人拜嘅。 哦， 因为咧，譬如十八乡嚟讲咧。全部都是農村嚟噶嘛， 內陸嚟噶嘛，嗰度係 內陸嚟噶嘛，咁佢哋都好熱衷於呢個先後嘅信仰噶。 係關唔關就係佢哋原來以前喺耕種之前，本身就係水上人，所以就有 傳承。唔會，絕對唔係咁嘅原因，絕對唔係咁嘅原因，係其實呢個信仰係好廣泛，應該係咁樣睇。 即幾百年根深蒂固都已經係咁樣。 同埋當年嘅清朝嘅政府係鼓勵噶嘛。 哦， 鼓勵係信呢個天后噶嘛。 系， 即系咁样啊！ 咁所以每个地方佢哋都即系如果拜天后嘅话咧，都有佢哋自己可能得意嘅传统习俗啊。 有嘅，肯定一定有唔同嘅，有啲些微嘅风差异啦。咁但系实际上都系做咁拜法嘅啫。 上次都听阿佳哥讲噶啦，其实即系天后诞咧，又有正日，咁有好多咧就避开个正日。咁啊，等大家都可以繼續拜下天后，呢個都有趣啦。 咁嗰啲方便善信嘅做法啦，咁樣啦，係啦。嗱，好似跟住嚟嘅咪做青衣啦。 啊，係啊， 青衣天后誕又嚟啦。 嗯。 啊，咁啊，遲咗成個禮拜咁樣噶。啊。 幾時啊？青衣天后誕係 做緊嘅咯，係喎，做緊嘅咯，應該係。 而家就啱啱。 應該今日喎，今日請神喎。 係喎，四月初一咯。 今日四月初一請神啦，係啊。 咦，係喎，咁啊，佳哥又要去嗰度睇一睇咯。 哦，唔係，我有另有嘢做。 係咩？咁唔緊要，佳哥睇得嗰啲咧都好啱喺我哋節目嗰度同我哋聽眾分享一下嘅。 因為咧， 民間活動咧，實在太多嘢睇啦，香港 係啊，太頻繁啦。 一日裏邊咧，其實有好多，如果真係你有心啊，去追咧，一日裏邊可能係同時有幾個事項目嘅， 走幾轉， 真係有啲矛盾嘅，都唔知做邊樣好咁樣嘅。 係嘅，係嘅，咁啊有機會就盡量去啦，大家都參加一下呢啲叫做民間嘅活動咧，都有趣啊，即係了解一下自己本身，我原來我上一代上兩代佢哋嘅文化仲遺傳落嚟到而家嘅。如果我哋唔繼續承接嘅話咧，真係兩個字失傳噶啦。咁呢啲即係我哋自己文化色彩，我哋自己繼續嘅守護住先得啊。 係啊， 好，咁啊，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佳哥，好，拜 拜。 或会更充实，相生你四下抑郁，复原后尚难受，为何独奏？晚后自寒内怀挑逗。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相遇再没乐园，爱我想个生命最期开就恋爱，感觉太迟化来。需要圣贤色彩渲染，圣愿下中欣赏你多么美。自由如我不应该细腻，也许错失若现在估计，让我心麻痹怎元气？别太多道理，惶恐怕惊心。我心小不可抵挡弱忍、才有曾经多绷紧，浮现过往所有泪痕，越靠越近是厄运，还是再有故地会离我更多心？回头看你影走散，难了解不期初可结果。So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何用再担心，共你痛回忆小确幸，夜里辗转翻出亢奋，同游往你伴随挥不去几千句都愿抱紧，故意失足花海肆意如云，好珍惜留下烙印、如天早注定碰上你，才显一切寂寞铭记，难得这故事有结尾，让我轻轻细味。 MC 张天赋嘅花海，而家听听七点半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城门隧道将会在今个月21号星期日起实施二通行，到时将会取消所有人手收费亭和快二通通道，车辆驶经的时候无需要停车缴费，沿路设有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提醒驾驶人士。运输处总运输主任许家耀说，城门隧道听晚11点半至星期日凌晨四点半将会实施临时交通安排，至星期日凌晨四点半到五点钟，全条城门隧道将会封闭，到时三条通宵巴士线和一条通宵专线小巴将会受影响，需要改道，提醒乘客留意。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表示，中美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将会在下星期在美国会晤。发言人刘鹏宇在网上记者会上宣布有关消息，强调中国对于和美国在各个层面的沟通持开放态度，但是前提是要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将会在下星期在华盛顿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会面，之后前往底特律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期间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会晤。意大利北部暴雨成灾，增加到最少13人死亡，大约13000人要疏散。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连日暴雨，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在一日半内达到六个月的总和，超过20条河流决堤，洪水涌入城镇，多达300处地方出现山泥倾泻，大约400条道路受损，消防员协助居民离开家园。农业协会表示，洪水导致5000几个农田被浸，有官员估计水灾造成的经济损失接近10亿欧元。体育方面，今届欧霸杯决赛将会由西维尔对罗马，欧协联决赛就会由费伦天拿对韦斯咸。西维尔在欧霸杯四强次回合主场经过加时以2-1击败祖云达斯，两回合计赢3-2跻身决赛。罗马同日作客和利华古逊互交白卷，罗马凭上回合的一个入球小胜晋级。欧协联方面，韦斯咸在四强次回合作客一球击败亚尔克马尔，总比数以3-1淘汰对手。费伦天拿作客斗到加时赢巴素利3-1，两回合计以4-3取胜。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能见度较低。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海景山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分别排喺半春园同埋沿线路近住富善村。另外，由于城门隧道会喺今个星期日清晨5点开始实施二通行，城隧一带会喺星期六晚11:30开始分阶段实施临时交通安排，而去到星期日凌晨嘅2点钟，城门隧道来回方向的转车站是会暂停运作，而由凌晨4:30去到5点钟，城门隧道来回方向的管道以及所有通往城隧的支路是全线封闭，受影响的通宵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到时是会改经大围隧道、沙田岭隧道和尖山隧道，大家要留意翻。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在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阵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就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九龙塘会，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在彩云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至乐花园慢车龙尾新墟，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泥围，仲有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挤塞车龙去到孟公屋。 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无论你有几型，在社交平台分享的相有几受欢迎，只要你一开始点毒品，它就会损害你的身体和精神健康，仲会摧毁你的人生。想问多啲或者找人倾下，我哋帮到你。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大家倾下啦，一齐企硬唔剔嘢。 外交二十问。 又到了我们的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今次的问题是：中国始终坚持采取以下哪一种的核战略，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将核力量维持在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准呢？ A 主动防御， B 相互摧毁， C 自卫防御。 哇，如果有任何国家采取互相摧毁的核战略，那么世界大乱，可能整个地球都被它毁灭了。答案冇可能是 B 相互摧毁啩，咁会是 A 定 C 呢？ 咁你又唔使咁惊，核武器危害咁大咁危险，所以都有国际机构去监管嘅。例如隶属于联合国嘅国际原子能机构，喺1968年开放俾唔同国家签署嘅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目的系防止核扩散、推动核裁军，亦都即系减少或者消除核武器，同埋促进国际之间和平咁利用核能。而呢条条约已经有191个缔约国，中国亦都系最早期签署嘅国家之一。 虽然你讲咗咁多，但系我都唔知道答案应该系 A 啊，主动防御，定系 C 自卫防御啊？ 咁等我嚟答啦。答案系 C 自卫防御。 冇错啦，喺2019年发表嘅《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入面清楚咁讲咗，中国始终奉行喺任何时候同任何情况之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不会对无核武器嘅国家或者地区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核武器，亦不会同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三成菌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有一日小明捉咗阿灯神出嚟，灯神就话：你有三个愿望。小明话：我希望呢个世界从此冇法律啦。灯神就话：好啦，你已经冇愿望啦。跟住小明就话：啊，你唔系话三个嘅咩？灯神话：告我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四五嘅早上啊，7:40啊，小霸咁啊，今日咧啊，船仔都话有一则嘅体育资讯啊，同我哋先去率先分享先， 一齐倾下啦。 系啊，因为咧见到香港女飞鱼何诗蓓咧又有奖牌啊，好劲啊佢！佢喺咧星期三晚嘅环地中海游泳系列嘅巴塞隆拿站咧出战女子100米自由泳决赛，游出呢一个52秒50夺金。 哇，好厉害啊！ 厉害啊吓，咁啊嚟紧睇下个亚运会啊，好似啊组团咯，咁啊欧海纯都有机会一齐team up， 即系组成一队啦，加埋何诗蓓啦，同埋其他咧港将啦，咁啊希望咧喺亚运会嘅金牌榜嗰度咧，为中国香港啦增添咧个正嘅奖牌咁样。 系啊，因为佢今次咧有咗呢一个秒数咧，已经系位列今季嘅世界排名第一块啊，亦都系何诗蓓个人嘅第三块嘅成绩，系啦，咁所以咧，相信佢迟啲都会有一个好好嘅成绩，因为其实佢而家系希望一路比赛、一路操练咧，就当比赛一个操练啊。 啱啦，系啦，唔止你相信啊，我都相信啊，全香港市民都一齐相信。咁啊，运动员为到香港去获奖。确自然系开心啦，咁啊，哇，船仔几好，你又帮我哋跟进下呢啲体育资讯啊。 系啊，因为见到何诗蓓咧，即系女性运动员咧，见到都好鼓舞啊，即系又读书又好叻啦，自己又多才多艺啊，识好似弹钢琴，游水又好， 系啊， 即系又文又武都 OK。 值得留意嘅咧，其实就系何诗蓓咧，佢本身因为今年嘅成绩都一样非常之好啦，咁佢手头上都已经有几张咧唔同界别嘅游泳项目嘅奥运入场券嘅，咁所以咧喺佢开心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除咗系佢成绩好之外啦，有唔同嘅比赛奖牌之外，就系佢嗰个奥运入场券都十拿九稳嘅，呢、个真系好关键啦。 系啊，咁啊嗱，游得快。是不是一定有古怪呢？是没有的，我告诉你听。 他游得快就好世界了。 正所谓呢，有时体坛呢都有啲唔同嘅定律嘅。咁啊记得上个礼拜呢同时段啊同小白都讲啦，喂呢、个欧霸杯呢被誉为西维尔杯啦 ,2006 年开始呢基本上入决赛嘅次数呢好多啦，捧杯就捧咗六次啦，有冇机会第七次捧杯呢、可能真係有机会啊，因为呢新鲜滚热啦，昨日三四点钟啦，咁啊西维尔对祖记啦，祖云达斯啦，咁啊加时都赢埋波。咁本身呢唔使加时都可能出埋线，我成场波都已经赢埋。咁另一边呢摩连奴带领嘅罗马队呢亦都呢赢波啦。咁最后呢欧霸杯嘅决赛呢就罗马就对呢个西维尔嘅。咁小白点睇呀，你觉得西维尔杯系咪攞硬啊？ 今年呢即系我头先都咪后同阿 O 讲过㗎啦。罗马呢其实相当强，特别系摩连奴调教底下呢、其实即系整队嘅罗马呢喺好有风格㗎。 系啊， 因为风格系啊系啊，其实系踢得好好㗎。咁如果你问我嘅话呢，佢哋系肯定有呢个冠军上嘅、最大的问题系咩呢？西维尔杯 系啊，真系有啲嘢都系命运早已注定，剧本早已写定啦。唔知系咪真系咁啦？嗱，摩连奴应该可以破到个魔咒，定破唔到咧？咁啊，留待咧决赛先知道啦。因为今年其实摩连奴带领嘅罗马咧，用借渣嘅价钱咧打出小和比嘅味道啦。而且你留意翻咧，其实咧喺个意甲风暴嗰度咧，即系未话之前祖记啊或者拿波里啊咁样嘅一啲问题啦，球会嘅问题啊，违规卖人啊，或者即系涉嫌。一啲收受黑钱啊等等嘅问题都困扰住意甲咧，其实罗马咧冇乜受影响嘅，即系佢真系自己踢翻自己个家波、不过你话即系对于拿波利个锋线太强咁啊，锋王咁呢个亦都系无可厚非。不过期待今年罗马可能喺欧霸杯都有啲好嘅成绩啦。 系啊， 咁你讲开足球咧，琴日有另一场英超咧。纽卡素啊，4-1啊，赢咗呢个白礼顿，我冇记错。咁你知唔知依家佢喺 佢几多分啊？佢而家 几多分啊？佢第三位喎、啊，依家 咁厉害。 只要喺余下嘅赛事， 咦系纽卡素36场69分、啊， 排第三啊！只要喺余下嘅三场赛事咧，平平稳稳，唔需要赢晒，平平稳稳咧。前四今年变天 系啊， 纽卡素啊， 曼联咧其实而家都喺第四位嘅，但曼联踢少纽卡素一场啊，暂时咁，但系以嗰个状态嚟讲咧，其实都系纽卡素系即系赢少少啊， 唔知暂时真系未知嗱。小白你可以帮我哋跟进下英超嘅积分榜，因为咧由第六位啦到第一位咧，其第一二位系领放啲嘅，我印象之中第六位咧仲有得争翻入前四嘅，系咪啊？利物浦 第一、第二咧就系曼城、阿仙奴啦，咁其实佢哋即系个分数咧都系85分、81分啊，其实跟住已经去到第三、第四、第五名咧，就呢三队球队咧就比较较劲比较上强啦。第三头先讲过阿纽卡素啦，第四曼联，第五咧就系利物浦嘅。咁利物浦其实亦都而家有好多消息咧，就话买人卖人啊，呢啲其实都几多嘅。咁如果你去到季尾出呢啲消息嘅话，咁当然佢第五位佢仲有得上嘅。咁如果再出呢啲消息，其实冇即系的而且确系会影响少少嘅。 系啊， 个军心问题。 這个礼拜咧睇英超好睇啊，即系英超有阵时咧你睇争前四啊，或者 争呢个欧洲赛嘅入场券咧，嗰 part 好睇咧。其实降班区都好睇，依家李成咧就次次咧都走去输波咧。李斯特城咧依家基本上系危危乎。嗱，有一队咧笃定降班啊，小白你而家睇到积分榜最下面嗰队， 苏 咸顿就拜拜噶啦。嗱，圣人模式开启唔到啦，咁啊下年就应该喺低组别嘅赛事嗰度见面噶啦。咁但系咧，美水嗰几队球队，我印象之中 李斯特城啦、爱华顿、列斯联，其实呢几队仲有仲有森林啦，不过森林咧其实就34分，咁但系如果你话去到尾仲有几场嘅话咧，其实你只系争三分或者四分嘅话，其实个分别咧都系危危乎嘅。 系啊，不过托定咸森林就我见今年系轻轻睇咗一两场啦，讲真，你话场场咪晒都唔会咪托定咸森林啊！今年防守系守得几好嘅，即系佢又冇俾人大炒过，咁有阵时候真系输波都系输一粒两粒咁样，咁反而咧李成啊真系危危乎啦。 系啊，李成再睇翻前几年嘅时间都叫赢过冠军啦，咁就而家咁快跌到落去，咁 以为今年李成咧 有机会翻翻 季中或者季尾嘅时候唔使喺个降班区，因为其实我都知喺呢个平台讲过啦，即系喺其实佢主要就系呢个叫做泰国嗰、那个叫做面霜店啊，做佢最大 sponsor 啊嘛，早两年咧就财困啊。点解财困呢？你免税店根本冇人飞，咁你冇人去消费，咁梗系财困啦，系咪先？因为疫情冇旅游业啊嘛。咁但系咧，随住今年咧，老板开始揾得翻钱啊嘛，即系嗰位泰国嘅富商啦，揾得翻钱，我心谂啊，即系啲球员都开心啲啊，即系起码你喺间企业嗰度 guarantee 每个月都准时出粮，咁你个球员先有个向心力去踢场好波噶嘛。咁以为依家财政相对稳定啲咧。球员会踢翻好啲，或者教练会教好啲啦。啊，点不知个情况冇乜改善。嗱，如果咧下一场咧再真系赢唔到嘅话咧，李成就拜拜噶啦。 系啊，咁啊真系冇噶啦吓。咁啊下一季咧就要喺其他级别嗰度先见得到佢啦。不过如果你话即系讲翻欧洲赛啦，咁当然有欧联要讲啦。咁啊欧联而家大家都知道，其实就系国米就对曼城，系啦咁啊。边个赢面高啲咧？嗱，我哋唔特别讲嘅，咁大家心入边都有把尺噶啦。咁但系其实我最想讲嘅系咩咧？就系睇到意大利嘅球队啊，意大利嘅球队无论系国米啦、罗马啦，甚至乎系另外一队系咪费伦天拿，咁都有份咧，就跻身于欧洲嘅 欧洲赛事嘅决赛 嘅决赛。所以你虽然咧即系叫意大利嘅联赛，佢哋近呢几年咧即系都几多风风雨雨， 系啊 系啊，即系呢啲咧就系球队嘅争气波，即系佢要话翻俾欧洲。其他嘅國家聽咧，其實意大利雖然面對住咁多問題，但係佢哋啲波咧係踢到嘅，係踢得好嘅。咁呢個咧對於意大利嘅球迷嚟講咧係一件好事嚟嘅。 咁啊睇下嚟緊下一兩個禮拜都真係好多波睇。其實今個禮拜已經好忙㗎啦，你做球迷，如果你又專注足球咧，你要睇英超，又要睇歐聯，又要睇即係歐霸咁樣。咁如果你中意埋籃球咧，都幾唔得了啊！因為咧，即係朝頭早咧就要睇埋 NBA 啦。轉個頭8:30咧就會有咧第二 round 嘅呢個西岸嘅 payoff 啦，就係呢個金塊隊啦對湖人隊啦，湖人隊咧先輸一場啊。咁啊睇下立邦詹士啦，咁啊帶埋咧安東尼戴維斯啊呢一類嘅球星嘅球員啦。发挥得好啲啦，咁啊，但系咧都难过啲啊，难过咧唔系球迷难过啊，系呢一场咧比较难过，因为依然咧系金块嘅主场嚟嘅，咁啊，再讲埋琴日咧 ，Jimmy Butler 其实带领热火队咧又做出佳绩啊，卅几岁嘅年纪咧，大家都话佢系老将啦，咁但系咧原来姜咧真系可以越老越辣啊吓，咁啊打出新加坡，咁啊带领球队咧依然系赢紧呢个 Celtics 塞尔特人嘅，咁啊礼拜六日都有连场 NBA 嘅好波啊，球迷们咧千祈唔好错过啦， 喂再睇。睇埋咧國家隊，睇埋咩嘢國家隊咧？就是、羽毛球啊，咁、羽毛球咧，咁即係中國隊啦，咁叫簡稱叫國羽啊，係啦，咁啊喺蘇迪杯啊世界羽毛球混合團體錦標賽咧，咁啊尋日就喺蘇州嘅奧林匹克體育中心咧，咁啊又完成咗啦嚇首階段嘅小組賽啦，咁啊作為東道主嘅中國隊咧，咁啊喺5-0咧就力挫歐洲勁旅係邊個？丹麥， 哇！ 丹麥咧一直以嚟嗰個羽毛球咧都係相當之強啊，咁啊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威脅。如果你话对于国家队嚟讲，咁今次咧更加咧就以三战全胜 A 组首名嘅姿态咧晋级八强啊吓，咁丹麦队咧就系次名出线嘅，咁比赛咧今日会先稍微休息一下，等啲球员咧就会回气啦，听日咧。八强赛事咧，咁亦都会经过咧就抽签决定嘅，咁所以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国家队嘅羽毛球嗰个去向啦。 唱笛俾你，廉价脱手在网边，勤力上进难在每晚听古典，他带着竖琴而居了，主演护城里面，虽解散乐团难以避免，忙着要逼你子女考试八级琴才练，忘掉你有个乐趣在你大提琴发现，深宵当我们播着那张同一样纪念唱片，弦乐伴奏记忆弹着残旧乐器隔空重聚又再见，时间乐队成长伴侣能团聚一晚，尘封低音管再吹，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看看合照逐个队员来挂念，敲响三角铃，你又记得同一幕震撼场面，台上是你我他，回复同样位置角色，迅速就似那一天，时间乐队晚忘记家中宝贝女，入了早一拍那位是谁，谁人慢了归队，无需过分尖锐，回忆也为追求乐趣，有乐与爱喜与怒和离愁必须，明日各自应付际遇，各有各归去，演奏下去，随旋律走过年轻高低曲折之旅，命里只挥棒会只着谁，谁人演奏下句，人生有太多泪，人生这乐章真的有趣， 继续在红馆做紧佢嘅演唱会啊，演奏紧唔同嘅乐章。佢系李克勤，有呢首作品咧，名字叫《延续》啊吓。七点五十四分，船仔今日讲咩啊？ 今日讲报纸档啊！ 啱啱我哋成手报纸 啊，成手报纸啊！以前大家会唔会成日去报纸档买报纸咧？ 会啊，我唔系买报纸啊，买漫画书。 哦， 我好中意睇漫画书啊！系啊， 系啊，因为咧，我以前婆婆咧同埋我公公咧系开报纸档。 诶，系啊，咦，我对报纸档咧嗰个感情咧都有几深厚。我以前细个咧，我记得我爸爸咧朝头早嘅时候一定咧有几样嘢要嘅。第一就 系 报纸，咁啊报纸咧佢就指定咗咧就要其中两份嘅， 系啦， 咁有一份啊仲健在啦。另外嗰份咧就《天天日報》，咁啊唔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可能啲 我記得啊， 係啦，聽眾可能有啲都記得嘅，船仔唔知噶啦。 係，我而家喺度笑緊。 咁我嗰陣時咧就連續買呢兩份啦，跟住再去粥鋪嗰度咧，以前唔係咁興嗰啲咩嗌定外賣噶嘛，就我落去先去粥鋪嗰度落咗 order 先，係啦，俾埋錢，跟住就叫佢煮，跟住我就行去屋企樓下嘅報紙檔咧，就買埋個報紙。再翻轉頭去粥鋪攞埋啲粥咧，就上去俾我阿爸嘅。咁以前，所以我同嗰啲報紙檔咧都好熟噶。仲要咧，其實我前幾年咧翻到以前細個嗰個報紙檔咧， 我見到以前報紙檔啲人咧，都有個感覺咧係好特別嘅，因為好搞笑嘅。以前我落去報紙檔嘅時候咧，係即係我細個啦，咁見到報即係報紙檔嘅老闆一定係啲大年紀嘅人啦，即係我嗰陣時睇嘅，因為係啲叔叔啊、伯伯咁樣嘅。咁但係嗰陣時咧，我成日記得報紙檔咧。有个小朋友都会同我一齐喺度倾偈玩嘅。其实我而家去翻个报纸档咧，系嗰个小朋友做咗揸 lift 人啦。 哦， 系啊，佢传承咯。 系啊，佢嗰度诶负责即系打理个报纸档啊。所以我觉得咧，嗰个感觉咧好特别， 系、 真系陪伴住我哋一齐成长啦。 系啊，同埋因为做报纸档咧系好辛苦嘅。我都覺得好難請人啊！ 以前細個，我唔知而家係咪已經報章即係報館都搭埋報紙啦。以前係報紙檔喺下低嗰度，係啦，喺下低個報紙檔嗰度咧就攤開曬， 係啊係啊， 娛樂版、體育版，跟住佢哋自己喺度搭嘅。 係啊，就係咁啦。因為嗰陣時佢又同我哋講佢嘅辛酸事啦，即、就、係、是、我婆婆話佢哋咧凌晨兩點咧就要起身搭報紙啦。咁、之後搭又好辛苦，因為要係咁踎低起身咁樣。咁、當佢哋年紀大咧，就真係做唔住啦。咁同埋越嚟越少人去睇報紙。因为其实而家咧九十年代嘅时候咧，原来系有超过2000档嘅，咁但系今年咧已经得翻340档啦，系、啦，因 即系式微咗好多， 系啊，咁跌咗差唔多83% 系啊， 尤其是2000年之后咧，政府已经冇发过新牌啦，系、 嗯、 啦，咁所以亦都有好多档主年纪大，因为。真係報紙檔真係好辛苦，咁同埋而家因為好多需求減少啦，大家都習慣咗上網睇新聞咧。 啱啊，同埋再加多一個原因咧，其實咧便利店嘅興起咧，都令到報紙檔咧未必做得住。 係啊， 其實頭先咧講漫畫書咧都係主持人其中一個觀點，因為自己中意睇漫畫書。其實好多朋友其實買香煙啊、買支水啊、或者買打火機啊、或者買好多唔同嘅即系马经啊嗰啲咧，其实即系报纸档唔系斋卖报纸，佢有好多嘢可以提供嘅。不过佢喺功能上咧，真真正正咧，俾时代嘅巨轮咧。碌過咗啦，個巨輪就係咩咧？就係、是、總有一間喺你左近嘅便利店咯。係 啊，因為而家都佢都話咧，好多人已經唔係買報紙啦、 嗯， 即係主要嘅佢哋嘅收入咧係賣水同埋賣香煙啊。 係啊， 咁就係有啲可惜嘅，因為以前咧我係記得我好細個咧，即係五六歲咁樣啦，咁我就去我公公個檔口啦，咁啊做咩咧？就係喺度玩咯，咁就拎下啲報紙亂咁揈啊，之後偷入邊 好似你 係啊，偷下入邊啲嘢飲喺度飲啊。 好似你 系咁，同埋我公公系真系好好嘅，佢又真系由得我哋玩啊！见到我同我阿哥咁开心咁样喺个报纸档度，啲街坊咧系真系熟晒、 嗯， 因为我谂，因为佢做咗好多年啦，十几廿年啦，啲、街坊系已经习惯嚟拎份报纸咧，唔使讲啊。直接已經知佢要邊份啦、 嗯， 一定搭埋包紙巾啦。咁而家可能已經冇咗包紙巾，我都唔知 有冇咧，真係唔知 道，真係唔知 道。好耐冇試過喺報紙度買報紙啊！ 我上次喺報紙檔就唔係買報紙啦，咁啱喺嗰個天星碼頭嗰度咪都有報紙檔嘅。我帶我仔仔行過，咁於是乎咧，我就特登同佢講啊，呢個咧就要叫做報紙檔。爸爸以前細個都喺呢度買報紙嘅，跟住我就同佢講我俾咗20蚊佢，跟住就叫你喺嗰度買下嘢啊，買下啲雜誌啊，買 消費下， 等佢試下啊！原來有咁樣嘅一種嘅生活方式嘅，係 啊，要話俾佢知啊。 同便利店嗰種感覺係 唔 同 嘅，係啊， 因為便利店係要快，咁報紙檔當然係個速度都有啲快，但係咧報紙檔係人情味重啲嘅，你總係會同人傾下偈啊，同阿老闆啊，喂最近點啊？就八下啊，身邊啲街坊做緊啲咩事？報紙檔係一個八卦嘅中心咯。 冇錯啊！依家中環咧就有兩檔報紙檔，我偶爾都會幫襯嘅，因為咧佢有烏龍茶賣，已經進化成即係有時。经过你话想买支水，佢唔止噶，佢有个微型嘅雪柜仔啦。 系啊系啊，而家 跟住咧，佢就啊，即系叫做都有多啲饮品去提供咯。咁、希望即系成个行业就完，即系式微就梗局噶啦，即系唔好完全执晒咯。真 系 好有香港嘅特色情怀嘅， 系嗰 个怀 旧嘅感觉咯。我都唔想我个童年回忆冇咗啊。 咁、你继续成全翻佢，开翻一档报纸档咪得咯。 咁又唔得，今日太攰啦，即系搭报纸咧，凌晨三点起身咧，我真系做唔到。 唔紧要，你开始翻晨光，你有呢个早起嘅 practice 噶啦。 加油啊，俾心机啊！ 让我不 带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神光在 神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五嘅早上8:14啊，这个环节咧，请嚟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啊！ 早晨，大家好，星期五愉快。 系啊 ，Happy Friday 啊！咁啊，睇到琴日港股咧都升啊，升166啦。不过咧就未能够摆脱上落市嘅格局。但系咧隔晚美股啊劲，咁啊原先咧道指啊曾经跌超过200啦，咁啊咬腰啊上翻去，咁啊美股三大指数咁样，咁啊原因何在咧？市况可唔可以睇翻好少少？今日港股有冇机会重上20,000水平咧？哇，咁开心嘅一件事，系咪要分析下咧，或者要讲下咧？定还是喂都真系争啲啊！其实都系俾嗰啲移动平均线压住咗咯，咁样好啦 ，Dicky 交俾你详细帮我哋分析，唔该晒。嗯， 好啊，咁啊，基本分析啊，技术分析啊，一同大家分析下啦。嗱，几样嘢嘅，寻日咧就个美股都真系以低位同个高位讲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咧，都争成360到嘅，即系简单啲讲，由低位都弹翻都几多下。咁當然啦，即係彈咁多嘅幾主要原因呢，咁啊都係講緊兩樣嘢嘅。第一就係話喺過去呢段時間呢，美國股市其實呢反覆反覆地呢，其實亦都升咗都幾多，因為已經升返去即係 S&P 500指數呢都去返去大概八月以嚟一個最高嘅水平㗎啦。咁仲有啦，即係業績嚟講呢，亦都係普遍都唔係太曳嘅。咁 Walmart 啦 ，Walmart 都唔錯啦，咁同埋 Walmart 都係一個就經濟股份嘅一個代表啦。咁所以咧，即係當佢業績好嘅時間咧，咁好啦，即係消費類嘅咧就自然做翻好啲啦。其實咧，好多啲美國嘅消費類嘅股份都做得幾好嘅，呢段時間都係嘅，甚至有啲都係一啲接近歷史高位嗰度添。咁好啦，咁啊，就算 Nasdaq 都好啦，都係講緊即係舊年八月以嚟最高位。咁即係話其實簡單啲講，美國股市都唔係太差嘅喎。當然啦，有部分啲聯儲局嘅官員都講，喂，即係而家啲經濟數據呢，即係有啲呀都幾強，通脹亦都唔係好弱，係唔係咁快就一定要停加息呀、啊、咁即係都講緊呢啲嘢㗎。咁仲有就係呢一個申請令同持續申請失業救濟嘅人數呢，就亦都由一個高位回落，即係簡單啲講個數字呢就強返少少啊，咁就好有趣啦。咁而家大家會點睇呢？就係話喺呢一秒鐘會覺得呢經濟表現唔係咁曳，因為之前驚咧就好啦，通脹回落，但經濟嘅表現好差，就市場又曳，咁就好擔心。咁但係而家呢一秒鐘咧又唔係、哦，即係好似又好翻少少喎個經濟嘅景氣。咁所以喺呢一刻咧就反而啦，啊聯儲局嘅其中一位即係副主席啦，現任嘅理事咧，咁啊都講啦，喂而家通脹都仍然好高、哦，喎，咁所以咧都真係啦，令到期貨市場咧就認為下個月係唔使加息，即停加息嘅機會咧低咗。咁而家幾多呢？就大概63%-36%左右度。咁即係低咗都幾多㗎？即係話加息1/4嘅機會多翻少少啦。當然而家都仲係低過一半好多嘅。咁但係呢個都係啦，大家都明嘅啦，一個中擺嘅概念嚟嘅啫。咁好啦，咁但係呢實際上個底牌啲乜呢？就係、是、大家都會覺得，個機會率嚟嘅啫，但最後都唔加嘅。咁仲有個經濟表現，以至到業績嘅表現呢，都係比較預期係好一啲呢。咁當然就有利於個整體美國股市啦。咁仲有而家呢段時間就係、是、個美元亦都有翻一啲嘅反彈。咁所以就整體嚟講呢，個外圍美股嘅氣氛就係咁。咁今日尋日港股呢都真係彈啦。但咧就大概都唔夠，其實爭少少，就係、是、之前一日嘅跌幅嘅一半左右度。咁呢個真係我尋日朝頭早嘅預測啦，但啦唔多嘅一半到啦，咁一半都爭少少嘅，最後本來就一半，咁啊接收市咧都一半爭少少。不過咧，如果你話真係喺而家呢一刻去睇我哋嘅港股咧，即係技術上表現都係壓住曬一扎好似意大利粉咁樣嘅移動平均線啦。咁但係講到基本面啊，咁真係騰訊業績當係中規中矩嘅話，咁阿里就已經係標青啦，又話有實物股份分拆派，一陣可以再講添。咁再加埋其實之前一眾嘅新經濟股，就最早公布業績嘅，由京東開始嗰度百度，大部分都比市場預期係為之好嘅，呢個都係好客觀。 係事實。咁所以呢，即係再者你話喂中特股嗰啲概念即係都回完啦，炒完一陣啦，咁但係跌返落嚟開始呢，個別啲即係中移動啊呢啲開始有返啲反彈，亦都反映返咁人哋息率真係高嘛，業績表現真係好嘛，咁所以佢亦都應該有一個比較上揚啲嘅反彈格。咁再加埋即係有啲咁嘅憧憬啦，就話嘩咁嚟緊呢，即係中特股玩完啦，咁有冇金特股啦，即係啲金融嘅股值都有得重估啊咁樣。咁我就真係冇咁樂觀嘅對於呢樣嘢，因為始終都係同嗰個即係息口嘅環境同埋貸款市場嘅情況有啲關係。咁再者而家呢一刻呢，睇到內地嘅經濟數據，過去我都有強調過四大經濟數據呢，即係過去我都咁預測啦，基本上得零售好啲，出到嚟都係咁啦。咁但係出到嚟都真係啲經濟數據疲弱啊，年輕人失業問題嚴重啊，失業率高企啊，咁真係要貨幣政策幫下手嘅。咁但係呢，你話即係全面減息啊，即係貸款市場利率啊，個難度都高嘅。過去都有分享過我睇法啫，因為始終而家即係美元仲要呢排仲要強勢喎，咁美元同人民幣嘅匯率嘅變化，以至到個息差呢，都係會令到呢即係擔心有資金外流嘅情況啊，所以最好嘅貨幣政策操作就係下調存款準備金率。我希望盡快出現呢樣嘢啦，咁就真係會可以幫一幫而家即係內地嘅經濟嘅表現。雖然即係調向下調整咗，都唔代表啲人願意借嘅，咁但係起碼銀行可以技術上借多啲先。咁所以呢樣嘢就憧憬嚟嘅啫。咁但係起碼喺而家呢一秒鐘咧，就即係頭先都講，咁阿里業績亦都唔錯，咁啊啲就算係中移動嗰啲，亦都即係跌得好嘅，之後又開始彈。就算金融股都定翻，咁啲新經濟股表現又唔會太曳，咁照道理今日應該都仲可以有啲反彈嘅動力嘅。 咁啊，重拾動力當然係一件好事啦。轉個角度，我哋一齊跟進下阿里巴巴嘅業績啦。咁啊，今年宣布啦，三月咧一拆六啊，重組計劃之後咧，咁啊有啲項目都排緊隊啦嚇。咁啊輪流上市啦，包括蛤蟆先生做超市啦，菜鳥做啲物流運輸啦，咁啊國際數字商業啦。咁啊，启动呢个探索对外融资等等啦，仲有呢个咧，云智能，哇，呢个就可能系近呢一两日咧，金融圈咧比较热闹啲嘅 topic 啊，就系关于云端嘅一个分拆等等啦。好啦，嗱，Dicky 交俾你去讲下阿里份业绩同埋分拆呢一样系咪都系正面多过负面啦？嗱，上季咧经呢个调整之后咧，集团咧就多赚38% 嘅，咁啊，市场都觉得系好过预期啦。咁啊 ，Dicky 你嘅睇法系点咧？唔该晒。 系啊，我绝对系同意啊。头先欧都讲咗好详尽整体一啲嘅焦点啦。咁好啦，咁我再加上有啲咩自己睇法咧？咁的而且确系嘅，无论个纯利啦、经调整嘅纯利啦、收入啦，基本上都系比预期为之好嘅。咁啊，就咁讲啲数字比预期好之余咧，我谂亦都系大家都预咗噶啦，因为。好似我頭先你都講啦，就係話喺過去已經講過一開六嘅概念。咁一開六即係點呢？大家有大家嘅管理層，唔係一定要完全所有業務都捆綁嚟做嘅。第二呢，就係喺未來既然都係獨立嘅公司啦，咁即係話會呢加快呢分拆上市嘅概念。咁永遠都係啦，分拆呢就梗係會係即係大於一㗎啦，即係會有個協同效應啦。咁再加埋呢，頭先呢都講咗就係智能雲啦。就而家咧講緊咧，就係話會分拆上市之餘咧，會集資之餘咧，就亦都會咧，就係向股東咧，就以呢一個實物嘅方式咧，就派發嘅股份。咁當然啦，相當之正面啦，即係玩法就似咩，就似騰訊之前嗰種咁樣。咁當然啦，而家就仲係好初階嘅，咁但係起碼已經講咗出嚟，未來有呢一啲嘅計劃啦。咁再者呢，就係呢個消息關於呢個雲端嘅服務呢，都曾經係呢三日之前呢大家有留意過嘅，就因為呢阿里呢其實之前呢就已經係減咗價㗎啦，咁但係呢三日之前就有個消息就係、是、喂咁中移動啊騰訊嗰啲都話要減價喎，即係加大優惠俾啲雲端嘅客户喎，咁當時呢我即係咁啱我嗰日就去即係某一個國際嘅媒體 CMBC 嗰度呢，咁即係主持人都問喎，喂咁減價會唔好大影響，咁我就話第一 首先要冷静啲去睇呢件事先，减价云嘅服务占佢哋嘅营业收入嘅比例高唔高先？好啦，咁啊，其实三个嚟讲咧都唔算好高嘅，因为呢个真系比较新嘅业务嚟嘅。咁啊，第二真系如果你话减落嚟嘅时间，咁有啲咩效果？咁短线就梗系影响营业收入、边际利润率啦。咁但系咧长远啲嚟讲，其实就为咗加大个整体嘅渗透率，同埋咧佢哋即系话喺行业里边嘅竞争力咯。咁所以长远咧，我觉得仲好嘅，因为起码咧你对于啲中小微企业嚟讲咧，未来都可能会用到呢啲服务，所以咧简单嚟讲咧，我觉得阿里都系即系行咗先啊，做咗呢样嘢，同埋咧，我都唔知啦，实际上会唔会系真系内地政府阿爷都鼓励下佢哋，喂，平啲好、啊，咪大家用到咯，咁成日都幻想嘅啫，呢样嘢完全幻想出嚟嘅啫。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咁，佢哋真係接二連三都宣布減價，但減價之後咧，我覺得行業嘅發展可能會更加快咯。咁所以實際上而家仲話即係有十日股票派，咁同埋而家即係一開幾，咁都未講螞蟻啦。啊，而家就係講翻佢哋係內嗰一間變成六間都未講未上市嗰啲嘢。咁所以即係點解我會對阿里即係過去呢段時間，尤其是過去呢星期，我都真係有得比較樂觀啲嘅睇法呢。咁大家望下走勢圖，咁或者我過去都講，喂，真係兩個底喎，好明顯㗎喇，冇理由呢啲水平你都唔買啦，如果你咁樣都唔買嘅，咁就算罷啦，即係呢隻股份你唯有放棄佢啦。咁好啦，咁真係成個箱底跟住就回升，咁當然而家望升到嚟，而家呢啲水平到90蚊左右度，講阿里巴巴啦，咁就真係有啲少少嘅阻力嘅，因為咧亦都有啲裂口嘅上高啦。簡單啲講係咁，咁但係基本上即係對於啲新經濟行業嘅股份咧，我睇法都係即係相對地比較都係審慎樂觀一啲嘅。 嗯，咁啊，產股民又可以多做功課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咁你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啊。Dick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我冇持有嘅，唔该晒 O 多谢， 唔该晒，下个礼拜再倾 ，Dicky， 拜拜， 拜拜。 好快就系24节气当中嘅小满，天气越嚟越热，雨量亦渐渐增多。 气温虽然不断升高，但系忌贪凉饮冷，否则就会易伤肠胃啦。 喺饮食方面，要少食浓味、辛辣、肥腻嘅食物。 飲食宜以清爽清淡为主，例如赤小豆、山药等等。唔怪得知今朝早已经有人话夜晚想食冬瓜盅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遵守一生。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食冬瓜盅啊，烧下薯啦。 哇，冬瓜盅我突然间谂翻起咧，其实我哋当然我细个就成日食嗰啲大少少冬瓜盅啦。而家坊间多咗好多，就算系嗰啲连锁快餐店咧，佢、哋都有细细个嘅冬瓜盅 嘅。mini 版嘅冬瓜盅 系啊系啊、，mini 版我觉得都唔差喎。咁、你又一个人食啫嘛，咁可以食埋啲肉咧， 系几好几好。 系有种烧薯同埋甜甜地嘅汤， 同埋相对唔会太贵啦。你喺屋企整个冬瓜盅。都几系 啊！咁、你入边有 浸嗰两粒光耀柱，你又要早少少浸系嘛？我谂到都觉得烦，都系出街食嘅。 出街食方便啲。 喂，嗱，今日咧同小白讲呢个啱啦吓，咁啊两个人讲下浸温泉啦，因为咧之前喺泰国咧啊，佢哋都好流行一啲日式嘅温泉喺嗰度设立咗。 佢嗰个系真温泉。 系啊系啊，一间叫 即真系地底咁样上嚟嗰啲。 系啊系啊。佢哋、都有少少位系有温泉区嘅。系咁啊，有一间叫心之汤啦咁样。 哇！ 系啊， 日本咁样， 真系日本直营盖。 不过泰国咧，泰国同印尼咧，其实都有佢哋自己嘅 温泉带， 日本人社区 嘅。哦，系啊，啱啊， 即系日本人村咁样嘅。咁一扎日本人咧，其实特别泰国添，佢哋多就系嗰啲日本人可能退休人士咧，或者半退休人士咧，佢攞住笔钱，咁啊泰国就简单啲， 水平啊嘛， 好水，即系啦，好使啊嘛。咁喺嗰度买埋楼啊，跟住就要谂啊，咁嗰嚿钱点样去延续落去咧？ 系啊。 咁所以就會搞多啲呢啲。 係啊，咁所以因為我哋隨行有30幾個人㗎嘛，今次去泰國，我都仲未有時間。其實我有好多嘢好想分享啊。 要啦，不如今日享樂時代啦。 講少少啦，咁但係呢因為日本咧浸温泉未唔可以紋身入去嘅，即係你紋咗身，盡量唔好入去啦。 人哋規矩啦， 係啦。咁但係泰國咧，佢呢啲位又放寬啲嘅。咁我隨行有啲朋友就即係都係啲 band 仔嗰啲咁樣啦，夾 band 人士。咁你夾 band 人士可能有啲真係會即係喺身體嗰度畫下啲公仔啊咁樣啦。咁總之佢就原來佢紋完身之後咧，未試過浸温泉，就第一次就喺泰國咯。咁嗱，呢個純粹一個小嘅分享啫，即係啱唔啱？咁總之人哋俾佢入咯。但係日本就我知道。好多都唔俾 咁，但系在你所见，譬如泰国嗰啲温泉有冇分 药用啊，或者系呢个医香港脚嘅，嗰、那个医医其他嘢嘅，医乜数嘅咁样。 冇啊，我唔系，首先我冇入去浸温泉，觉得卅几度有乜理由浸温泉？ 我都奇怪， 真系搞唔掂。有阳光与海滩，你唔去玩， 过冷河都唔掂啊！ 你去玩浸温泉，不过无独有偶咁啊，即系日本咧五大温泉咧，近排咧都系香港人热门去玩啊，或者去浸啦。咁啊，讲紧嗰五大温泉都系网民票选啦，有一啲咧就喺东京近郊嘅都比较多 相近 嘅，系啦系啦，咁啊，但第一位咧，依家个排名有啲唔同啊，爱媛县嗰度啊，有一个叫道后温泉，咁呢个温泉咧已经超过3000年历史，被评为日本第一温泉啊，其中最著名嘅共同浴场咧叫道本啊温泉本馆咧啊就系、是、被列为日本嘅国家重要文化财产之一，我都几极，哇3000几年嘅温泉。即系江户时代之前喎，徐 江户都系几百年啫， 系咯，3000几年 咁啊，3000几年真系好犀利， 好夸张啊！即系唔知大家去日本玩嘅时候咧，会唔会都挑选啲唔同嘅温泉啦，同埋要 book 咧，即系我都明点解依家喂阿欧乜嘢啊？依家28度、啊，香港气温最热32度、啊、，book 温泉唔系嘛？啱噶啦，你依家系 book 紧10月、11月、12月嘅一啲温泉，你唔早半年 book 咧， 定啊， 你真系未必去得到有得浸温泉。 如果你而家嘅，其实5月份咧，你去北海道嘅啫，即系北啲嘅清新啲，其实都可以浸啊。 系啊， 即系个天气都系非常之适合， 都冻噶，其实嗰边 系啊，咁啊还可以啦。咁总之咧，大家去玩嘅时候咧，做足功课，咁就无往而不利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城门隧道将会在今个月21号星期日起实施二通行，到时将会取消所有人手收费亭和快二通通道，车辆驶经的时候无需要停车缴费，沿路设有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提醒驾驶人士。运输署总运输主任许家耀说，城门隧道明晚11:30至星期日凌晨4:30将会实施临时交通安排，到星期日凌晨4:30到5:00，全条城门隧道将会封闭，到时3条通宵巴士线和1条通宵专线小巴将会受影响，需要改道，提醒乘客留意。港铁昨晚收车之后，在大埔墟站开展自动月台闸门安装工程。港铁说，每个月台完成安装第一对闸门之后，会进行一系列测试，在通过测试之后会正式投入服务。同一个月台随后安装的闸门，期望能够在第二日投入服务，争取做到即装即用。港铁今个月起陆续安装东铁线自动月台闸门，马场站月台已经在月初开始安装。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表示，中美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将会在下星期在美国会晤。发言人刘鹏宇在网上记者会上宣布有关消息，强调中国对于和美国在各个层面的沟通持开放态度，但是前提是要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将会在下星期在华盛顿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会面，之后前往底特律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期间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会晤。数以千计以色列民众举行耶路撒冷日游行，期间有巴勒斯坦人和外国记者遇袭，大批民众手持以色列国旗在耶路撒冷旧城区游行，纪念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夺得耶路撒冷的控制权，期间高叫反阿拉伯人的口号。由于以色列近期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 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爆发激烈冲突，以色列担心游行触发新一轮暴力事件，派出大约2500个警员维持秩序，很多巴勒斯坦人经营的商店一早关门。一批巴勒斯坦民众同日就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手持巴勒斯坦旗帜游行，抗议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日游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的发言人强调，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国永恒的首都。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7， 日元 138.37， 瑞士法郎 0.91， 加元 1.349， 人民币 7.037， 英镑对美元 1.241， 欧元对美元 1.078， 澳元对美元 0.66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4。 日经平均指数报 30,752 点，升17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8.5美元，卖出1959.1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能见度颇低，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吐路港公路啦。咁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但系都仲系咁挤塞啊！车龙排到去粉岭公路啦，近住和合石对出，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翻吐路港公路方向挤塞，车龙都系好长噶，排到去丁角路啦，近住大埔消防局，咁大埔太和路去翻吐路港公路方向咧，都系挤塞噶。咁啊，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揸车朋友留意，咁但系一带嘅车龙咧都未消散噶。咁再讲多次啦，就系、是、吐路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是车龙都很长的，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和合石，沿线路去吐路港公路方向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丁角路近住大埔消防局，大埔太和路出吐路港公路都是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建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模糊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支路去歌和路街方向近泽安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苏屋村。咁另外太子道西去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富豪东方酒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康华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果栏。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咧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清水湾道去翻龙虾湾方向，近银影路一段慢车，龙尾咧就喺大埔仔村。咁再讲多次啦，头先大埔太和路啊，去翻吐路港公路方向都系车多。咁另外沿线路去翻吐路港公路方向，而家车龙排翻去丁角路啦，近住大埔东消防局。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原来回味就要醉。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新时代奋斗者歌手邝星宇、 DJ 兼演员的阮仲阳、电台电视两边走的林咏仪，还有主持人蔡仲思会大谈歌唱梦。 星期日晚8:30，港台电视31。 老戏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 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面对新型犯罪和各方挑战，人老心未老。陈建斌、董勇、郭平，三剑合璧，国剧夜场三叉戟，五月十七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姑姑，十六年啦，你去咗边啊？ 大哥哥，你唔好企喺悬崖边啦，你翻埋嚟听我讲先啦。 你由得我跳落去啦，问世间情为何物，你哋唔会明噶。 想明白武侠江湖嘅情爱系点，可以听住今个星期日晚八点半由文教组制作第二台播出嘅闲话武林噶。 听咗又点啊？姑姑都唔喺度。 梗系唔喺度啦，你去错地方啦，呢度都唔系绝情谷。 系，我去错咗边啊？ 呢度系文谷啊。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唔知大家平时中唔中意笑嘅咧？船仔我就成日笑啦，有时仲会笑得太过豪迈添啊！不过你又知唔知，原来笑容系会展现一个人嘅个性或者心情嘅咧？想唔想知笑容代表住啲咩？就等孔奕璇船仔转头话你知。 人笑的方式都不同，可以说笑的方式展现了人的个性。笑声洪亮的人通常都是有话直说，比较希望成为焦点，可以说属于自我主张比较强，不懂得察言观色的类型。如果平时细声笑的人通常都不喜欢揭露自己的事，同埋唔中意笑出声的人性格都会比较消极，但是从众性都会比较高。据说原来女性比男性更加喜欢笑，我们可以看看女性的聚会场合，观察她们笑的三种方式。第一种就是笑的时候头会往后仰，这一类型的人喜欢和人坦诚相见，不拘小节，可以和任何人都和睦相处。 第二就是喜欢揞埋个嘴笑啦，或者掩面笑的人。这一种人通常希望其他人认为他比较高尚优雅，虽然望落好像怕怕丑丑咁，原来内心都可能有少少的虚荣。第三就是喜欢边讲边笑的人啦，因为每次讲嘢都喺度笑的关系，所以对话成日都中断。咁是因为佢冇自信啦，所以习惯咗喺空降的时候插入一啲笑声，暗中观察其他人的反应。嗱，不过无论你点样笑都好，人最紧要就是开心。希望大家都可以日日开开心心啦。 是各有分花，无数决定着我错是期待。不过你再说你爱我，一世祈求能唱和。无聊人像我污糟更怪，但也尽是这个你要的。你为何喜爱满饭的我？话我分坏亦不错。性点都可以摸，话太少片面，你竟爱我更多。话你执着亦不错，绝对不应该错过。让我的心给你攻破，喜欢小风波。原来人类。I'm on my mind. I ain't even there when you by my side. Either wish that or I'm out all the time. High drifting out of space trying to figure out why. Half hearted I'm a mess, heart and soul not aligned. Other half waiting on me getting sick and tired. Can you love me anyways? Baby just lie to me sis. 8:45分啊，有 CY Leo featuring Young Hason 的这一首完美崩坏。 神光警醒， 早晨，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啦。今集晨光警讯邀请咗香港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徐慧莹高级督察咧，上嚟担任我哋嘅嘉宾主持噶。Crystal， 早晨。 早晨啊，小白，咁都系听众早晨啊。 Crystal 啊，我哋咧今日嘅主题就系青少年常遇网络陷阱。其实我都留意到最近有唔少嘅青少年啦，讲紧嘅大概都系十零岁左右啦。有啲咧就喺网上边咧就中咗裸聊垃圾，咁有啲咧就脑笋都未生埋，年纪轻轻就牵涉网上罪行被捕。咁我相信收音机隔篱嘅家长听到咧，都一定好关注呢一个嘅问题啦。 冇错啊，不如咧，等我先同大家介绍下两大类青少年咧最常遇见嘅网络陷阱啦。 好啊，好啊。 嗱，青少年咧最常遇见嘅网络陷阱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咧就系科技罪案，主要包括咧网购骗案、裸聊勒索、援交骗案、调员短信骗案同埋窥淫罪行。另一类青少年咧最常遇见嘅网络陷阱就系网络上嘅不良资讯。喺数码年代，青少年咧从小就开始接触互联网啦，网上嘅资讯咧良莠不齐，不良资讯咧对佢哋嘅影响系不容忽视噶。 Crystal 啊，不如咧我哋由第一类科技罪案开始讲起啊。嗱，我哋嘅青少年会点样受到呢啲科技罪案影响噶？ 网络世界越来越复杂，在不断上升的科技罪案里面，我们发现有不少的受害者甚至是加害者本身都是学生来的。首先讲一下网购骗案，今时今日很多学生都会在网上买东西，譬如说中学生就会买演唱会飞，小学生就会买游戏点数又或者虚拟道具。去年警方一共录得8700多宗的网购骗案，当中最年轻的受害人只有12岁。 哇，只有12岁而已。那可不可以讲多一点给我们听这一宗的案件到底是怎样？ 那位12岁的受害人就读中二的， 在去年就在网上的购物平台 Carousell 认识了骗徒，双方协议就由受害人以400元港元就向对方买一个电脑键盘，骗徒就提供了一个本地的支付宝账户，指示受害人就转账400元，受害人转账之后，骗徒就用各种的借口拖延送货，最后就失去联络，受害人这一刻才知道被人骗，于是报警了。其实疑犯用的呢都是一些很常见的骗案手法，假如他们由细开始养成 fact check 即是事实查证的习惯，看清楚卖家的背景，付款前查核对方卖家是不是可信，那就没那么容易随便过数给对方了，又或者可以选择当面交收一些比较低风险的交易方式。 哎、Crystal 说，除此之外拿条垃圾和援交骗案又是怎样去到欺骗青年人的呢？ 嗱，裸聊勒索咧，同埋援交骗案呢啲主要咧就系针对男受害人嘅罪案。上年咧最年轻嘅受害人咧，分别都系得嗰12、13岁咋。嗱，小朋友早熟，并且对性咧充满好奇啦，往往容易咧就俾不法分子游说去到进行裸聊。骗徒好多时咧就喺呢啲社交媒体啦，假扮少女去到认识受害人，利用一啲录制咗嘅性感罐头片咧，去到呃受害人一齐咧就喺镜头前面裸露。咁而喺期间咧，骗徒咧就更加会录制受害人成个嘅裸露过程。亦都有骗徒咧事先向受害人发出超连结啦，诱使受害人下载咧能够偷取电话入边通讯录嘅恶意程式，然之后咧再进行裸聊。咁之后咧骗徒就会威胁啊，将受害人嘅裸露片段发布喺网上，又或者系转发俾佢嘅亲友，从而咧就向受害人勒索点数卡、加密资产，又或者你要求佢哋转账去到外地户口咁噶。 咁另外头先都有提过嘅援交骗案，又唔知系点样嘅咧？ 嗱，騙徒啦，其實都係假扮一啲妙齡少女啊，喺社交媒體度認識受害人，聲稱咧就可以提供援交嘅服務。咁但喺見面之前咧，騙徒就要求受害人首先就係買一啲遊戲點數卡，又或者係俾特幣去到做按金。喺攞到錢之後咧，就會失去聯絡。受害人同騙徒咧，從來係未能夠真正見到面噶。 咁我哋可以點樣提醒青少年噶？ 嗱，识朋友嘅时候啦，首先要认清对方嘅身份先啦，千祈就唔好轻信对方系用真面目示人。咁大家可以要求对方咧做一啲指定动作，譬如话喺镜头前面咧举起三只手指咁样。咁亦都千祈唔好咧就喺视像聊天期间就裸露身体啦。第二就是千祈不要点击一些不明来历的超连结，又或者是下载程式，亦都咧就不要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资料等等。 讲得好有道理啊！另外家长和老师咧都应该咧就是认识一些常用的约会软件，例如 Tinder、Papa、CMB、探探等等啦。啊，得闲嘅时候咧就同青少年倾下偈，了解他们多啲，并且提醒他们正确的交友态度和方式。 另外咧，我都想再提一提青少年咧，关于钓鱼短信骗案啦。嗱，虽然呢个骗案种类咧，我上个礼拜都有讲过，但系咧，我都想要再讲多一次啊。 诶，唔紧要噶 ，Crystal， 重要嘅事咧要讲三次噶嘛。 系啊，嗱，我相信大家咧都收到好多钓鱼 SMS 短信啦。呢啲钓鱼短信咧就通常假冒电子支付工具啊、邮递公司、网购平台、电信商、商场积分同埋超市会员奖赏计划、餐饮平台等等。嗱，呢啲短信咧都系声称大家嘅账户有啲积分就嚟到期啊，又或者系需要核实账户啊，未能够成功付款等等。然之后咧就呃大家揿入去咧附上嘅链接，再进入平台留低个人资料、登入账户同埋密码、信用卡资料等等嘅。嗱，不法分子咧主要就系盗取信用卡资料啦，并且就喺海外网站咧，就譬如话购买机票啊、点数卡、虚拟资产等等咧冇实物嘅货品，又或者系购买一啲电子产品咧去到转售嘅。咁啊，对方咧所收集翻嚟嘅姓名、身份证等嘅个人资料咧，亦都会被用作非法用途，例如咧就喺黑市度贩卖。咁啊，而调到平台嘅账户登入名称同埋密码之后咧，骗徒就会登入账户，并且系将积分又或者系点数转移，又或者系换取礼品。嗱，青少年如果冇特别留意呢类骗案咧，就好容易会堕入钓鱼诈骗陷阱啦。 钓鱼短信嘅发信人嘅名同埋真实嘅机构咧，好多时都系一样噶。嗱，网页亦都系设计得好真。其实青少年应该点样去到辨别真伪呢？ 嗱，钓鱼短信附有嘅连结网址同机构官方网址嘅串法咧，其实并唔相同嘅。只要认真啲睇多眼，就唔难发现咧有奇怪嘅地方。 例如进入去减按站之后呢，如果发现唔能够转换个语言，或者发现部分嘅按钮或者连结失败，就算输入唔正確嘅信用卡资料都可以顺利去到下一个版面呢，咁呢个网站就好大机会系钓鱼网站啦。其实假网站的传媒周期由几日去到几个月不等，如果市民用一些叫做域名查询工具，例如是 Whois, 就会发现域名注册日期，并且可能会找到端倪的。 现在的后生仔个个都这么熟悉的资讯科技，我都很有信心，只要他们能够提高警觉，一定有方法识破骗徒的陷阱的。 冇错啊，除此之外啦，我都想讲下窥淫罪。呢条法例呢已经喺前年嘅十月开始生效。除咗影群底等等非法拍摄观察私密部位嘅行为呢，未经同意底下发布又或者威胁发布私密影像，例如係将私密片段发布去到网上，喺社交软件或者係讨论佢 share 呢，就有可能会触犯法律。上年干犯窥淫罪行咧，最年轻嘅被捕人得个十岁咋？ 哇，得十岁啊，十岁就犯法噶啦！ 好多时候咧，青少年同埋儿童咧都唔知道，佢哋喺未经被拍摄者同意下发布私密影像咧，其实已经系犯咗法啦。嗱，呢个十岁嘅疑犯啦，本来咧就同佢嘅同学喺各自嘅屋企咧一齐用视像倾偈，咁啊期间佢嘅同学咧就唔记得咗闩镜头，就离开咗房去冲凉。咁啊之后呢位同学咧就发现疑犯将佢嘅裸露影像截图啊，并且就喺同学之间嘅群组广传。咁啊呢个受害同学咧将呢件事就话俾屋企人听啦，并且就系报案。 十岁的疑犯可能觉得这个是恶作剧，但其实已经是犯了法了。最重要是他这些行为会伤害到其他人。 是啊，而另外一类青少年最常遇见的网络陷阱就是网上有很多不良资讯，当中有暴力、色情、毒品、赌博、盗版或者侵权物品、恐怖主义，以至是连成年人都未必能够分清的心艺，也就是 defect，又或者是假资讯 misinformation 和各类的资讯安全风险。 Hey, Crystal 说，我记得之前曾经听过在外国这些不良的资讯甚至可以搞出人命的。 是啊，就在2021年12月啊，美国一名10岁的女童在屋企就按照网上短片就参与昏迷挑战啊 ,Blackout Challenge。她在镜头面前就长时间闭气，最终就导致她窒息死亡。咁啊，网上咧鼓吹自残啊、不良行为等嘅资讯，系好容易咧就喺青少年之间广传，并且系争相模仿，甚至咧就成为潮流，影响青少年嘅身心发展。作为家长又或者老师咧，就要注意一下机不离手嘅下一代，而家流行玩啲咩玩意啦。 家长或者老师咧，真系要多加留意青少年到底流行啲乜嘢。嗱，假如有明显嘅危险嘅话咧，就要及早制止啦。 嗯，冇错。咁另外啦，生成式嘅人工智能技术，例如系 ChatGPT 咧，亦都有好大嘅风险噶。佢提供嘅资讯咧，并唔完全系正确同埋中肯，甚至咧就会提供一啲错误嘅价值观俾青少年添。 咦，明明都系电脑做回应噶，资讯都会唔准确嘅咩？ 是啊，大家要理解一下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工作原理和局限。这种技术其实是通过学习大量的资料去到生成新的资料，所以产生的数据或者结果可能就会不准确，又或者是带有偏见。青少年正正就要学习怎样去分辨这类资讯的真确性。 那不知道 Crystal 可不可以教一下我们的听众怎样教育青少年分别一下虚假的资讯呢？ 好啊，以下呢就是几个教育青少年分辨真假资讯的有效方法。首先啊，就是培养青少年批判思考的能力，鼓励他们多角度分析资讯。第二点，青少年就要学习验证资讯的方法。青少年可以找多些第一手的资料，同埋同一课题的其他来源资讯，去到查证转载资讯的准确性。咁啊，第三点，青少年就要学识辨别资讯来源嘅可信度。唔同嘅来源资讯有唔同嘅可信度。要教青少年评估新闻媒体、KOL 等嘅资讯来源嘅专业性同埋偏见性啦。第四点就是鼓励青少年同其他人一起讨论资讯，而在辩证的过程当中，青少年就更加容易确立资讯的真确性。 其实要令到青少年资讯素养提高，等他们能够有效地去到选择、寻找以及评估网上资源，就可以令到他们增强察觉网上假资讯的能力了。最重要就是我们做成年人的要教导青少年多角度思考，才可以懂得分辨真假。Crystal 说，有没有一些网上 fact check 的工具又可以介绍给我们的听众呢？ 除了在不同的互联网平台上高搜索相关的资料之外，警方相信提升全民数码素养，培养公众查证网上资讯的习惯至为重要。所以警方网罪科较早前就推出一站式的诈骗陷阱搜寻器、防骗伺服器和手机版防骗伺服 App， 就协助大家评估诈骗风险的。大家在网上买东西付钱之前，遇到陌生来电、自来笋工声称必赚投资等等的时候，都可以用防骗伺服器输入电话号码、平台用户名称、社交平台账号、网址、收款的账号等等，就去查阅一下这些资料会不会同一些网上诈骗或者是网络安全风险有关。 这个防骗伺服 App 这么好用，是不是所有手机都一样用得到的？ 大家可以在 Apple 的 App Store、 Android 的 Google Play、华为的 App Gallery 里面都可以下载到防骗伺服 App 的。记住了，是防止骗案的防骗，视察个视，埋伏个伏，一个这么有用的防骗伺服 App， 大家就快点在手机里面下载了。 除此之外，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网上的资源一样可以给到家长和老师去到培养青少年分辨真假资讯的能力的呢？ 我们网罪科在 Cyber Defender 守望者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都会定时出 post 提醒市民最新的资讯和骗案的手法的。所以 follow 我们守望者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啦。除此之外，网罪科也都有透过不同线上线下的活动推广全民数码安全和防骗信息。大家要经常留意守望者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看看我们的活动详情，然后一起报名参加啦。 今天非常多谢 Crystal 的分享。青少年常遇的网络陷阱层出不穷，家长和老师真的要协助提高青少年的网络韧性，培养他们分辨真假资讯的能力，多些留意和关心他们。大家每当遇到不肯定真定假的资讯，记住不要心急，最好停一停， check 一 check， 避免被骗徒有机可乘。唔该晒 Crystal。 唔该晒你，小白， 拜拜。 拜拜。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有得升啊，升115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39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收报12688点啊，升188点啊。港股 ADR 咧按比例计算咧要跌，咁啊。调翻转睇贴士啲啦，新加坡嗰边咧嘅港股期指咧都系低水150点咯。嗱，估计咧就系一啲科技巨企咧出嚟份业绩咧，虽然对板咧，但系咧承接都几多沽盘啊，咁所以今日有机会咧，即系成绩表好，但系咧大家就有机会啊，即系尤其是啲大户啦，或者咧机构投资者获下利，咁啊令到咧个大市继续向下行。咁啊，股票嘅市场嘅资讯咧转个头开始，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大壮开咪环节入边已经打咗俾阿大壮咪啦。早晨， 早晨，小白。 今个星期咧，有啲嘅叫做球会嘅比赛咧，相当之激烈。净系睇翻啊，曼城对皇马嗰场，哇，竟然跟大手交易。咁啊，决赛嘅时间咧，相信咧都一定系曼城对米兰噶啦。 咁啊，系啊，安察洛提啊，都冇办法顶得住啊，哥迪奥拿。咁睇下哥帅咧， 会唔会真系可以今年勇冠三军啊？ 哇！如果佢真系三冠王嘅话咧，对曼城嚟讲，肯定系一个咧就系新一代嘅王朝啊！ 睇佢哋啲实力都已经系新王朝嚟噶啦吓，以前地上最强嘅巴卡咧，而家巴萨咧就暂时咧就告一段落 啊！系啊，咁啊个前锋线都好够人啊，都应该唔使惊有啲甩碌嘅情况嘅。 咁啊，江山代代有人出啊，此起彼落啦，我哋有啊球迷之福。 嗯， 不过球迷咧呢、這个星期当然都会留意到一宗官司啊。 哦，系、啊，即本地波方面嘅情况嚟嘅。 系啦，又有话咧系打假波啦，咁啊廉政公署咧就拘捕咗咧一系列嘅人士，仲包括啊一个老牌球队里边好多名球员啊。 嗯，咁啊呢一啲嘅情况咧，其实系唔系都多喺即系全世界唔同地方嘅球圈入边啊，耐唔耐又会听得到噶咯。其中我记得咧多年前啊，意大利嘅联赛入边都听唔少、啊。 意大利我谂就年年都可能听唔少。不过咧，嗱呢啲系冇好公道嘅，我哋都系睇翻啲报道嘅啫。不过你话讲翻嗰几个 tag 系嘛，即系嗰啲名词，即系运动啊、赌博啊、官非啊、球员啊、假波摆埋一齐咧、 嗯， 啊多年嚟咧都真系唔少噶啦吓。 系 你净系讲话咧，啲球员诶有赌博咧，啊咁咧就其实喺本港嚟讲咧，就运动员计啦吓。啊，咁啊，啱啱上星期马会就好似处分咗咧，有啲骑师啦。咁、 嗯、 当然骑师嘅动作咧，俾啲巡航影片容易捕捉到啦。 嗯、 啊，即系啲所谓收姜啊，肯唔肯去啊，推唔推只马落唔落边嗰啲睇到嘅。 系 球员咧就可能佢真系踢漏咗个波、守门员所谓讲得难听啲，即系大西龙门，所以屙蛋入咗去。咁、佢无心之失咧，定系专登即系要？慢慢调查啦。 系啊，球员嘅演技咧，有阵时都唔知系真啦、啊，定还是佢真系屎波就搞到咁噶、啊。 所以有啲人就即系可能笑啦，攞嚟讽刺就话：咦，个教练做啲手势嗌佢哋唔好积极踢，喂，佢哋积极踢都唔多睇落去积极噶。 哎，咁啊弊家伙啦。不过咧，我哋好多时一谂到如果系假波呢啲风波嘅时候咧，咁啊一定系谂咁成班球员好简单啫，难听啲人放水 hea 踢，咁啊肯定系出现咗问题啦。 咁啊，放水都要好好睇睇啊，系嘛？咁啊，真系要睇个人技巧啦吓、你话数翻咧，即系叫做我好多网民啦，睇下报章啊，或者其他媒体咧，都系勾翻起啊，即系香港过往咧足球坛上面咧都试过有打假波啊，嗰啲官司噶啦。 系咁啊， 咁如果真系跟翻佢哋睇咧，最早吓、就似乎就1998年啦吓。咁嗰陣時嘅廉署出動咧，就拉咗好多個球員嘅。 係 啊，咁啊之後咧就2018年啊，到阿威廉王子咧嗰單啦。 哦，咁啊都係轟動一時啊。 係啦，2023年。咁但係啊，留意到咧，原來咧以往咧天真地咧，唔知咪叫做，就諗住啊好多啲剪報啊啲記錄咧啊紙張咧可以全部咧燒毀。 嗯， 因為有乜依喐咧就。按個掣上網睇到、咦，原來網上世界好多資料冇㗎喎，唔係咁完整㗎喎、 竟然間係咁樣，我真係以為 internet 乜都有添，原來唔係㗎。 我之前就係咁諗，因為都唔係講緊話啲逐啲講窿窿罅罅啲小道文章，而係當年可能轟動嘅事情呢，而家都未必揾得返。嗱、譬如係1998年呢嗰陣時場官司呢，本來就有名守門員呢就揾咗佢做控方證人㗎嘛。咁就去指證其他啲球員啊，不過咧就咁啱有一個球員咧，即係被告嗰啲咧，就第一 round 嚇、第一輪嘅審訊咧就冇出席到嚇、因為病定乜嘢嚇，咁啊變咗咧阿守門員咧做咗呢個控方證人、污點證人啦叫做啊，咁啊指證到其他嗰啲球員啦，咁啊罪名成立各樣啦嚇，咁、但係到咗第二 round 嘅時候咧，嗰個守門員就因為好似話。監都坐完啦，咁佢就睇報道，當年啊就唔願意出去作證啊。咁、嗰個第二 round 嗰個球員咪好彩咯。咁但係你話球員咧，職業球員當然有佢哋嘅辛苦或者辛酸啦、因為睇到啊，即使係外國球壇都有啲出現嘅問題，咁本地亦都留意到就係話。佢哋踢完職業波之後啲生計啊， 係啊，咁做咩好呢？咁你即係踢完波，唔係個個出嚟做教練噶嘛？咁生計方面又點呢？ 所以以往都有啲優秀嘅本地球員咧，喺即係退役之後咧， 都惹到官非啦、啊、不過有啲就似乎林老都吉人天相，都近年都唔錯嘅咁嘅樣嚇。咁、啊 嗯、 當年年輕嘅時候，可能就俾啲壞人引誘啦咁嘅樣嚇。咁、 嗯 嗯、所以就睇到啲咁優秀嘅球員咧係犯上官非啊！嗱，有啲就當然未必係怎睇牌面啊，爭得落啦嚇、啊。有啲就強姦啊咁嘅樣嚇，即係原來香港都有嘅啊，唔淨止外國英超啲球員啊，即係惹到呢類咁嘅罪名嚇。係咁啊，香港都試過咁啊，第一次定咗罪，咁跟住上訴得席重審， 嗯、 重新啊再定罪嚇，咁、嗯、都有人存在嘅。 係咁，但係如果我哋講翻咧，即係譬如假波呢一個問題啦，喺場上邊我哋見到啊，呢一班嘅球員佢唔積極啊，或者明明已經輸緊啦，夾硬要再輸多幾粒，佢哋我哋夾難聽啲叫湊數喎。咁呢啲就好明顯咧，就容易啲睇啦。但係有陣時咧，啲球員會唔會佢積極踢波，其實亦都係有啲撩楞嘅地方，我哋可以揾到啲端倪嘅咧。 如果你純粹睇佢表現呢，就即係你話究竟佢係放水定係甩漏呢，我諗齋睇動作就好似而家就算係有 VR 嘛，咁先大家好確認就係有片都未必睇到個真相㗎啦、 嗯、 就重睇十次，因為唔同角度呢有唔同嘅效果走出嚟嘅，咁但係你話啊，講起即係有時候睇證據啦，咁、啊、如果證據去告嘅時候呢，就要告咩罪名嘅、啊，咁我估啦，因為冇見到而家究竟佢哋帶上法庭係用咩罪名啦。咁但係好有可能咧，就是、防止賄賂條例裏面嘅所謂第九條啦。 啊、 因為佢哋唔係政府公營機構嘅人士嚟噶嘛。咁、 啊、 如果罪名咧裏面所謂行賄啊、受賄咧，最主要嘅因素簡單嚟講咧，就係、是、話你當啲球員咧，佢嘅身份叫代理人呢、這個 agent 啫、 啊、 如果佢收受利益，而做一啲咧同佢嗰個職務有關係嘅嘢咧，嚇而冇得到個主事人咧，一般嚟講咪員工即係個老闆咯， 嚇係啊係 啊, 啊，或者唔知係咪當係球隊嘅老細啊、領隊啊定係教練啊， 啊 即係冇得到佢哋嘅同意而收受利益嘅做翻一啲嘢， 嗯 啊咁就會犯罪噶啦、啊。 哦，咁如果你收錢嘅，即係簡單地嚟講，樣樣嘢都問個老闆先嘅，佢入頭嘅，咁你先可以諗、哦。 咁啊，要睇下老闆點反應啦。咧，你打趣講就係、是、嗱，而家俾錢佢，好似係咩騰出嚟接受訪問，就佢哋 hea 踢啊嘛，打假波，咁當然就係犯法啦，咁嘅樣。係 啊， 係 啊。 但係如果你跟足條條文咧，就算你俾咗錢佢嗌佢落力啲咧，都可以係犯法噶喎。 唔係啊嘛，落力啲踢都有機會係犯法。 嗱，好簡單啫，啲有啲人咪去到唔知接受即係好正經嘅按摩服務咁啦，咁俾多兩個錢啊，即係靜雞雞啊，叫個阿姐姐落力啲嚇，練大力啲咧，嚴格嚟講冇得佢老細同意咧，都係唔啱 喎。咦，係喎，我哋個心態就諗住，係呢啲 tips 嚟嘅，咁但係其實如果照翻規矩嘅話，嗰、那個唔可以當係 tips， 係額外嘅金額嚟嘅。 係啊，你走去某個機構咁，你做個申請表入咗去啊，希望佢做快啲。啊，咁即系其实做快啲都帮到嗰间，譬如银行咁计啦，都啲生意快啲嚟收钱收快啲噶嘛。 嗯， 但系如果银行冇同意嘅咧，个员工都有罪，你俾钱嗰个都有罪噶。 咦，系、哦，咁如果照翻呢一个理论嘅话，咁啊场上面踢波嘅球员，佢真系有机会，如果额外收多咗一啲不明来历嘅款项，而佢俾心机踢嘅话，佢都中噶、哦。 系啊，嚴格嗰、那個嗰條方咧就咁樣。不過咧，你引申出嚟有第二個問題啦、 啊。 如果個主持人即係佢老細都話嗱呢場要 hea 踢咁樣啊，咁啊小白咧咁熟啲運動，譬如我當歐聯嗰啲分組賽啦，咁、 啊 啊、可能本來諗住咧首名出線就對另外一組嘅次名咁啊冇問題啊。 係啊， 點知道強到曼城咁嘅樣咧，唔知點解啊哥帥咧？搞乜咁啊？搞到咧，佢哋唔系首名出线，系次名出线。 嗯， 吓、啊、咁你呢边咧就可能系想回避咗佢啦。 系 咁啊，可能嗌啲球员系就踢 hea 啲， 系、啊、放松少少。 系、啊、啦，咁啊，于是咧就自己都跌落第二，咁啊，第二就唔会对第二组第二啊，对翻第一好踢啲、 啊， 起码唔会分组赛一出嚟就即刻第一场俾人淘汰啊嘛。 咁啊啱，其实喺欧联啊，经常都会遇到呢啲情况噶，咁啊叫唔叫 hea 踢咧？ 咁如果咁嘅情况，即系当然，如果系有人提供利益嘅， 啊，就嗌佢哋 hea 踢咁。啊，咁呢个亦都主事人同意，甚至无呢亦都发出指令嗌佢哋咁做嘅。咁啊，即係要打过先知啦，唔係场波，即係如果有人告场官司，即係计计数，即係咁样算唔算？因为仲有好多古灵精怪㗎嘛，譬如咪试过啊，碧咸就话咦知道自己孭住啊叫一张黄牌，咁如果下一场求求其其嗰啲咁嘅类似垃圾时间嘅赛事呢，不如都领多一张黄牌，嗰场停赛就好过之后嗰啲重要赛事停赛。咁呢啲咁嘅出术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咁又算唔算系啊？即系唔妥嘅咧？咁当然啦，如果你告行贿受贿咧，就多咗啲元素啦，有俾钱啊，主事人唔同意啊，咁嘅样啊。 系啦，啲球 评咧有啲复杂性喺处嘅。 球评家通常都会话呢啲行为叫做唔够君子啊，唔够体育精神。但系你又真系奈佢唔何嘅，策略上嚟讲，佢系真系咁做，会对佢哋整队球队嚟讲咧，系比较上有利。 咁而家要睇你运动啦，同埋金钱啦，同埋呢个赌博咧，好多时有好多位置扯埋一齐啊嘛。以前你睇翻啲名将啊。阿史杜列治啊，祖尔巴顿啊，甚至而家踢紧纽卡素啊 ，Trippier 啊，卓比亚都试过因为被人发现咧系赌钱，咁咧就或者系煽啲料出去系嘛，即系放啲通水啦咁嘅样，都俾球会处分嘅。而最近啊，宾福特啦，啱上个礼拜系咧，有个球员因为赌钱被人发现咧停赛六个月，所以。金钱之万咩啦，万能定万恶咧吓，始终系对运动员咧系有啲影响嘅住。 系咁啊，运动员嘅生计咧，其实相信咧就系同金钱系一定系挂钩噶啦。但系如果佢哋都担心退役之后嗰个保障问题咧，相信喺佢哋正值黄金时期啊，班主咧都要谂多啲计，令到佢哋呢方面咧可以专注翻喺个运动项目上面先至得啦吓。 咁希望啲足主啊、足总主席啊、各个高人啦、啊，希望帮下啲球员啦、 啊。系啊，咁啊，今日倾住咁多先，下个星期再同大众咪倾过。唔该晒你，拜拜。 唔该晒小白，拜拜。 喺疫情期间，洗手液成为咗每一个人嘅防疫必需用品。几乎人人都会有一支搓手液在身的。大多数的个人护理产品都是由水制成，多到 80%。但是由于它们是液体，所以就需要用塑胶、玻璃、等等的材料来到去进行包装。有包装设计师就注意到这一点，在去年他就推出了一款新的洗手液。洗手液不是真的我们平时用的洗手液，因为它是不含水的。而且是粉末状，还标榜没有一次性的塑胶包装。它选用的就是水溶膜，当接触到水温的时候就会溶解。同时因为洗手液粉末是浓缩，所以比传统的洗手液轻得多，亦都减少了运输过程的碳排放。其实从环保的角度来讲，洗手液最佳的代替用品就是番碱，但是很多消费者都不愿意改用这个固体番碱。而现在就多了一个选择，给消费者可以轻松地作出环保的选择了。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双眼爱爱望地下，微微抬头在说话，共你笑笑那老人家，有爱有怕但会乜都讲下。Once a better time， 双眼顽皮地望你，隔两秒才扮真地碰碰你又好为证，却让大笑令我不清醒。其实未敢走近是一种气氛，不理是什么身份都吸引。Cause this time it feels right， I'll take it slow with you。 踪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啊！咁啊，今日朝头早继续揾你，就系电视部嘅阿昌。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今日夜晚咧，就先嚟一齐做个健康快活人。 冇错啊！今晚八点钟港台电视三十一啦，做个健康快活人第三季。咁啊，继续请嚟咧注册营养师 Anson 同大家讲下营养。咁啊，今集咧佢特别关心下嗰啲食素嘅朋友啊，嗰啲素食人士，咁啊，原来咧素食咧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喎，咁啊，佢会咧同大家讲解一下唔同类型嘅素食嘅营养啊，咁啊，希望咧素食嘅人士咧可以食得均匀啲，咁啊够营养，又可以维持到佢哋嘅飲食文化。咁啊，另外啦，佢都会讲解一下咧，即系近年好出名嗰啲植物肉啊，嗰啲营养，即系植物肉啲味，可能大家试过，究竟营养系有几多咧？咁啊，今晚一齐听下 Anson 点讲啊！ 哎呀，营养咧，我都可以有兴趣知道，因为都知道佢系OK 嘅，即系对人系健康嘅、但系有几健康咧？咁啊，仲有啲咩要注意咧？大家留意住。咁但系如果佢可以讲埋啲味道咧，咁啊更加好啦。因为我自己有阵时食嘅时候都觉得，硬系觉得啲味仲系争少少。 系啊，即系同真肉系有少少分别。 系有分别嘅，不过系环保啲，亦都咧就系开心啲嘅食得吓，即系冇咁杀生嘅问题，安心啲，安心啲。好啦，十点半钟嘅时间，风情中国播。 冇错啊，咁啊继续带大家咧走匀大江南北，认识一下咧我哋国家里边嗰啲少数民族，睇下佢哋嗰啲文化风情啊咁样啊嘛。咁啊今集会带大家认识两个少数民族，第一个咧就系呢个摩梭人啊，咁啊去到呢个雅拉别保护区嗰度，认识一下佢哋嘅生活。咁啊摩梭人咧，佢哋过住一个武系社会啊，即系佢哋咧系有一个走婚嘅习惯，即系。由佢哋唔結婚嘅嗰啲男士咧，就夜晚去到嗰啲女士屋企嗰度咧過夜，佢哋咧就唔結婚，冇、以媽媽做當 家。咁、樣嘅係 冇錯啦，一個女兒國咁樣嘅。咁啊，我哋咧會透過咧佢哋有一個一家人啦，喺佢正月嘅團聚嘅活動裏面咧，認識一下佢哋一個成丁禮嘅習俗，即係男生嗰個成年禮啊。咁佢哋過咗呢個成丁禮咧，就可以開始走婚嘅啦。咁啊，想認識多啲佢哋啊，今晚留意啦。咁啊，另外啦，節目嘅下半部咧，就又認識一下呢個苗族啊，聽一下佢哋嗰啲好古老嘅傳統樂器叫蘆笙，佢哋咧有一個蘆笙節嘅喎，即係嗰啲笙吹嗰啲笙啊，佢哋咧。好特別嘅造型嘅個蘆笙節，咁啊佢哋咧會蘆笙節嗰度咧又唱歌又跳舞，咁啊我哋今晚嘅節目帶大家去認識下咧佢哋蘆笙嗰啲音色係點樣啦，佢哋唱啲歌究竟係唱啲乜嘢嘅咧，咁當中可以好認識到佢哋嘅文化嘅，咁啊又係想認識多啲苗族人嘅話咧，今晚要留意啦。 哦，幾好喎、啊，又有摩梭人啦、啊，啱啊！啱我呢啲叫做啰嗦人睇，咁又有卢生啦、又有啱我呢啲咧，即系发牢骚嘅人睇埋，咁一次过搞掂晒风城中国啦吓。好，咁另外星期六嘅时间咧，系咪有一啲决赛俾我哋睇啦？ 冇错啊，本地足球啊，咁啊，大家唔好以为咧，即系我哋本地嘅港超联啊，收咗罗啊嘛，啱唔啱？咁啊，今季嘅真正球坛咧，最后一场嘅足球赛事咧，港台电视32都会带俾大家嘅。咁啊，星期六听日。晏昼2:45啦，有呢个2022-23年赛马会精英杯嘅决赛，个戏码咧就系冠中南区对李文，咁、大家可能都知道李文咧喺最后一日咧港超嗰度咧大战啊，即系榜首大战嗰度输咗俾杰志，屈居亚军，咁啊想。即系李文嘅 fans 今次一定要撑佢哋啦，咁啊打呢个精英杯决赛，睇下能唔能够捧翻一只杯啊！ 起码今届吓有啲嘢落袋先得噶嘛， 冇错啊！咁大家记得留意港台电视32，听日嘅晏昼2:45精英杯决赛啊！ 大家一齐留意住啦，唔该晒阿昌，拜拜。 唔该晒，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点算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系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 今日9:30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气啦。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啊，同埋炎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咁啊，能见度亦都系颇低嘅。咁啊，展望一下先啊，周末期间咧天气系炎热嘅，部分时间有阳光啊。依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8%。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今年首季录得1408宗钓鱼诈骗，损失金额大约2600万，超过九成个案和手机短信和即时通讯软件有关。骗徒主要冒认电信公司和零售集团奖赏计划。最大宗个案的事主损失70万，暂时有34人被捕，相信他们涉及246宗案件，涉案金额367万。警方话，大部分短信都是话收件人账户异常、积分到期要换礼物等，要求市民点击连结进入假网站，输入个人和信用卡资料。当骗徒取得资料，大部分会在海外网站买机票、点数卡或者虚拟资产，又或者在本地买电子产品。提醒市民收到来历不明的短信，不要乱按当中的连结。如果涉及积分到期等的内容，应该和相关商户核实。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发言的时候，呼吁国际社会以最大诚意和最强的紧迫感推动政治解决危机。耿爽说，不断向战场投放武器将会导致战事升级蔓延，造成更多平民伤亡，令到停火止战的希望更加渺茫。他又说，中方既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亦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当事方，更加未向乌克兰危机的任何一方提供武器。中国政府日前派出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前往乌克兰波兰、法国、德国、俄罗斯访问，就政治解决危机和各方沟通。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今日起在日本广岛召开，俄乌战事成为焦点。有美国官员说，将会公布对俄新制裁，以中断俄罗斯在战场上的供应，堵塞逃避制裁的漏洞，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以及限制莫斯科进入国际金融体系。预计峰会亦都会讨论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昨日和美国总统拜登会谈，承诺密切应对中国的胁迫行为，反对以武力改变现状，重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决心。中方敦促日方切实妥善处理峰会涉华因素，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操弄涉海问题，停止搞压华小圈子，不得令峰会和有关活动成为反华压华的政治表演。叙利亚总统巴沙尔抵达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出席今日举行的阿拉伯联盟峰会。今次是2011年叙利亚爆发反政府示威和内战之后，巴沙尔首次获邀参加阿盟峰会，亦都是他相隔12年之后再次访问沙特。阿盟秘书长盖特和多个沙特官员在机场迎接。报道说，巴沙尔可能会和部分国家的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阿拉伯联盟在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后暂停叙利亚的成员国资格，多国亦都关闭驻大马士革大使馆，但是自从沙特和伊朗在3月决定复交，改变了中东的政治格局。阿盟今个月初举行外长特别会议，决定同意恢复叙利亚的成员国资格。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能见度颇低，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下周初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01点，跌329点，总成交金额8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7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45点，跌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83.2，跌4.55，腾讯控股331.2，跌6.2，美团128.8，跌4.7，盈富基金19.53，跌3.5，恒生中国企业66.42，跌1.36，中国平安54.55，跌1.75，创科实业78.05，跌1.15，京东集团139.6，跌4.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3，日元138.59，瑞士法郎0.906，加元1.351，人民币7.056，英镑对美元1.24，欧元对美元1.076，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30840点，升266点。港金报18270元，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4.66美元，卖出19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顾先提翻你，由于城门隧道会喺今个星期日清晨5点开始实施移动行不停车缴费服务，城隧一带会喺星期六20号晚11:30开始分阶段实施临时交通安排，而由星期日凌晨12点开始，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介乎管道入口至收费广场之间嘅慢线系会临时封闭，去到凌晨2点，城门隧道来回方向的转车站会暂停，是会暂停运作。而由凌晨4:30去到凌晨的5点，城门隧道来回方向的管道和所有通往城隧的支路全线是会临时封闭。受影响的通宵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到时是会改经青沙管制区。睇翻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挤塞车龙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慢车龙尾鲗鱼涌公园，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分别排在和斜村和香港文化博物馆。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大埔较挤塞，车龙在粉岭公路近，车龙是排在吐露港公路近住梅树坑。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福亨村。仲有大埔的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车龙就在富善村。封路情况，荃湾的荃景围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荃景围近住圣母岭步堂一段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将军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 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 我们的婚姻。 女强人董思佳认为丈夫李宇文不应该做那份低收入又没有前途的历史研究工作。 我是为你好，我不想你浪费时间啊。 浪费时间？浪费你的还是我的时间？ 有分别吗？最后斩被人笑的。谁 笑？笑谁？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谂住暑假以一个咧换票性质咧玩下音乐啦，但系估唔到咧被唱片公司赏识咧成为全职嘅歌手啊 ！Lauren Spencer Smith 有呢一首新歌 Fantasy。 Ditched all of our friends to hang out. We would play pretend like we're already famous. You had all the charm. I was young and stupid, thought that it was normal getting treated like.Every time you had a bad week, you would block me. Miss me, then you added me back, saying sorry. If it was a part of your plan, then you got me. It's really quite incredible. Gotta give you credit, though. You always play the victim. We used to be convincing. You love me when you need it. Left when it was easy. 幻想思想可以无边无际嘅，呢个礼拜我哋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啊 ，Lauren Spencer Smith Fantasy。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二台话你知， 我部电脑买咗冇几耐啫，点解慢咗咁多嘅？ 慢咗啊？你部电脑唔系中咗恶意软件啊嘛？ 吓，唔会啩？ 咁你部机嘅网络数据传输量系咪多咗好多？系统记忆体或者磁碟嘅容量有冇突然之间大减？呢啲都系恶意软件喺背后运作紧嘅征兆嚟噶。 又好似冇、啊，不过既然你喺度，不如你教我点样检查清楚啲啊？ 冇问题。如果真系被恶意软件感染咗，有时装置入边会有一啲来历不明嘅新档案或者程式嘅。有时装置嘅系统设定，例如浏览器嘅首页会被攻击者改咗。另外，如果你发现装置嘅抗恶意程式码软件同埋个人防火墙唔知几时熄咗，都好有可能系中咗招噶啦。 睇下先，好似全部都唔中、啊，咁睇嚟应该都系部机行紧太多嘢啫。不过我长知识啦，真系多谢你啊！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阿摄。 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9:44星期五嘅早上咧，晨光 Morning Call 呢个环节咧，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啦。咁啊，有啲开心嘢、喜庆嘢同我哋分享，送啲祝福出去都得嘅。咁啊，有旁边已经接通咗咧，今日我哋嘅听众朋友咯。早晨，早晨， 早晨，国 泰，早晨， 早晨，各位晨光第一 线 各位主持， 你好啊。咁啊，有啲咩开心嘢同我哋分享？好似同结婚周年有关，国泰。 系啊，5月12日咧，就是、我同我先生咧结婚44周年， 恭喜晒啊！恭喜啊！ 甜甜蜜蜜啊！ 系多谢多谢，所以打电话嚟补足翻。 好啊，哎呀，我听你笑咧都笑得好甜啊，即刻谂咗好多嗰啲甜蜜嘅画面啊，系嘛？44年嚟， 44周年，即系44年真系唔容易过咯。 梗系啦，系啦，你记唔记得佢当其时系点求婚噶？ 啊！ 好笑哎呀，咁啊，梗系开心 share 啊，我好想知道 啊。哦，喺屋企嘅楼梯口， 系咩？ 楼梯口， 跟住咧，跟住咧，跟住咧。 咁，哎呀，惨啦，讲晒俾全香港人， 唔紧要嘅， 大家都想知道， 因为你先生咁特别喺屋企楼梯口嗰度求婚，确系好浪漫嘅。 应该系 佢咪话呢个就系给你嘅一个五星级嘅家咁样。 唔系嗰阵时未结婚，应该系翻佢屋企嘛。 我又唔知啊。 可能送佢翻屋企之前， 咁未结婚可唔可以去人哋屋企呢个咁 technical 嘅问题？我真系唔想朝头早讲啦。 阿欧就话嗱，呢个就系给你五星级的家。我估嗰个版本咧就系唔系你丈夫嗰阵时仲系男朋友啦。咁啊，送你翻屋企，跟住就话，又不如由出年开始，你就唔好再翻呢个屋企，翻我哋嘅屋企。 唔知系咪咁啦？咁啊，即系交俾国泰你去讲下啦，好嘛？嗯。 都系送我翻屋企咯。咁嗰阵时咧就未入门口啦，就喺楼梯口倾偈啦。咁啊，倾倾下啊。不如结婚啦，就系咁样 咋。不如结婚，佢有冇戒指噶？ 当时系冇嘅。 哦，我跟住即系倾下倾下咁样，就话不如结婚啦。 咁你点答啊？你话嗯， 我都好啊。 唔系你话咁不如好啊，不如好啊咁样。 系。 不如咁几好啊？咁样系嘛？点样啊？国泰。 我小事唔可以抗拒之下，唯有话好咯，咁样咯。 哦，你心入边都系中意佢嘅，所以先应承嘅。 系啊，嗱个。 系 咁啊，44年啦，咁啊觉得呢一位嘅老公梗系嫁得过啦，如果唔系点会44年啦？你觉得佢最大嘅优点系乜嘢啊？ 当时对我真系非常非常之好噶， 嗯， 系好照顾我啦，系啦，啊，即系我病嗰阵时咧，入咗医院咧，佢都去照顾我啦。当时只系男朋友啫嘛，咁， 哦， 我都好感动咯，系啦， 系咁啊，结完婚之后冇话过桥抽板噶啦，都系继续对你好系嘛？ 系系系，所以我想就系讲咧，即系始终两个唔同性格嘅人啦，要一生一世咧，真系要互相迁就、互相包容啦。 咁有困， 即系44年都有困难啦。咁， 嗯， 有困难嘅时候，都系要互相扶持啊、爱护啊，咁先可以维持得咁耐咯。 嗯，有小朋友嘅你哋系嘛？ 系我有个女系啦，而家有两个孙系啦， 开心啊吓，抱孙咁样咁啊，嗱，国太交俾你同丈夫啦，即系郭先生啦，讲下呢啲爱的宣言。 佢系咪听紧噶，郭生？ 系啊，佢喺厅度听 緊。喂，郭生你好啊，我系小白啊，你好啊。 咁不如叫阿老公都同我哋讲两句啊。 我谂佢唔会噶啦。 佢点啊？佢依家已经打晒手号咁样，话唔好啊，唔好过嚟啊，千祈唔好过嚟啊，呢边有危险啊，咁样系嘛？好嘅，系嘛？ 系。咁，我就想系恭祝我嘅老公啦，我嘅女啦，啲孙熙熙然然啦，佢哋叫做咁，同埋特别都系恭。祝我加拿大嘅吴家姐啦、五哥啦，因为佢哋七月就搬屋啦，咁，希望我哋个个都身体健康、开开心心，生活愉快，大家真系每天爱你多一些。 哇，好啊， 好 sweet 啦， 都祝福你身边嘅每位朋友同埋国泰你咧，大家都系生活幸福美满，好唔好啊？ 好唔好啊？吓， 好啊！我最后都要祝福各位晨光主持人咧，都系健康、工作愉快嘅。 多谢晒国泰， 多谢你嘅祝福。好啦，我哋一齐听歌啦，好唔好啊？咁样 吓。好啊，好啊，多谢晒。 拜拜， 拜拜，拜 拜。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 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在身，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 平时我好大压力嘅时候咧，好中意咧上网 唱歌嘛，我记得你 咁系啦，我当然会唱歌啦。咁啊，都系关音乐事嘅，就我会揾一啲重拨啊或者水晶拨嘅音乐，咁就伴住我瞓觉啦，咁加埋少少香氛，哎系啦系啦，咁样咧唔知大家有冇试过星频浴啊？星频浴就类似我刚才那么讲啦，即是你咁可能你实际上可能你上网咁就搵重播嘅短片，咁呢通常有啲呢可能有八个钟咁样嘅，咁我通常就伴住我瞓觉啦。咁但係呢、 哦、有咁耐㗎， 有啲有啲咁耐。 不过你要揀啲无广告囉，如果唔係呢你瞓到个零钟呢 无啦外卖广告。 啦喂 食咗鸡未呀， 係呀咩 Panda 提提你。 係呀而家就提你买个外卖咁样。係啦咁但係我讲。 激死。 係啦咁但係我 就试咗呢个上网之后咧，就觉得唔够， 要真人系 我要真人咁样啦。 其实真嘅，我有啲朋友都系做呢啲meditation 嗰啲咧，佢成日都话咧，你上网听嗰啲咧，可能平静到个心，但系佢哋都会讲呢一类嘅颂钵咧，系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功效，譬如你胃痛可以舒缓啦，头痛可以舒缓啦。嗱、各家有各家嘅说法，咁但系佢都话真人现身咁去享受一个叫做疗愈嘅过程咧，好似船仔咁样讲咧，越多乐器啦，或者越多嘅演奏咧，用呢个字啦，就越帮到你咯，系咪？ 好似亲身去感受咧，唔知点解，好似真系有阵频率咁样 嘅，系、真系有频率嘅。 我突然间听你咁讲咧，即系有咁多乐器喺度，其实如果我自己。喺比较压力大嘅时候啦，或者想放松，其实我都中意听 orchestra 嘅。哦， 弦乐都帮到手嘅， 即系佢哋入边嗰啲，即系仲系因为佢哋 live 嘛，咁、你听一路听嘅时候咧，听啊，得闲啲唔同嘅乐器啊，有佢自己发挥啊，咁其实仲有好多曲目咧，都系自己。耳熟能詳嘅，例如啊，原來我中意玩遊戲機嘅，有啲嘅曲目特登係遊戲機，但係 orchestra 嘅遊戲機嘅音樂，其實嗰啲都好厲害下 弦樂版啦、弦樂版。咁但係咧去翻本源先，就船仔就講呢個咧叫做療愈嘅一個心靈之旅啦。 係啊，即係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個經驗。咁我就冇試到呢個重撥嘅，但係咧嗰陣時就做單元琴啊。咁佢嗰個樂器咧就係、佢係每即可能有好一条线，咁但系咧，其实每一条线基本上都差唔多声嘅，即系冇好似嗰啲古筝咪好多高低不同嘅，咁佢、都有少少嘅，咁但系佢个用处咧就唔系乐器，即系佢唔系话啊我要有个旋律咁样，冇嘅，我问过弹单元琴嗰人，佢哋话最紧要咧就系要 keep 住弹 ，keep 住扫晒由第一条弦扫到最尾嗰条，不断咁样练咧，练到可以咁样弹，可能两个钟咁样，咁所以咧佢哋啲手系会起晒枕嘅，咁但系我嗰阵。先就聽咗半個鐘，因為 又已經瞓著咗啦。 哇！真係瞓，我未試過瞓得咁好。哇！發曬夢啦， 真係啊， 真係瞓到好冧。 好冧， 然後就 發曬夢，究竟係咪好咧？唔知字嘅、不過你覺得你個人覺得好就係好， 好舒服，我覺得好舒服。咁、所以我覺得所謂聽眾咧，即係如果真係有機會啦，我哋可以揾一揾一啲坊間嘅一啲重撥啦、水晶撥啦、單元琴啦，甚至得意啲咧，即係可能比較小眾一啲咧，就係、一啲銅鑼啦，或者薩滿鼓嘅， 係、 幾得意喎！即係你好似咧認識一個唔同地區嘅文化，即係佢哋點樣去做舒緩壓力嘅方法，係、啦。咁我之前有試過做薩滿鼓，即係其實係體驗咁樣啦。打一打咧，即係打一打個薩滿鼓咧，喺嗰刻咧係好似。本身個人好唔 focus 啊，即係好混亂，思緒好混亂啊，情緒又有焦慮又有唔開心咁樣，咁打一打咧，可能你個人就突然間醒一醒覺、 好似聞説咧，嗰個薩滿鼓咧，你打嗰下個共鳴咧，係同你嘅心可以 connect 到咧，咁、就令到你嗰個片刻咧就同自己連結翻咯。我都係聽人講嘅啫，呢啲都係。 即係實際個原理我就係啦，咁但係我就覺得嗰一刻咧係幾特。同埋最得意咧，我最中意就系因为通常你做呢一啲我哋叫星朋玉咧，通常都系一班人嘅。咁、而嗰一班人咧，好多时做之前咧，有时会分享一下自己一啲经历。 咁似嗰啲 dating 嗰啲。真啊！我纯粹听到系咁啫，咁又开头又分享一下，跟住你做咩？你个心好烦啊？系啊，呢排咧公司多嘢谂咯，系咩事啊？ 我反而觉得似咩啊？似嗰啲咧外国嗰啲戒酒会嗰啲啊，有抗压力嗰啲咧，佢话啊，其实咧我真系唔好意思啊，过去嗰个礼拜我真系有偷偷饮咗少少 whisky 啊，系啊， 唔紧要噶，阿欧，你诚实面对自己，我哋大家一齐俾啲掌声。好嘢，做得好，咁唔紧要嘅，即系围炉吹唔吹到暖后话啦。最紧要好似你咁样讲，身心灵健康咧，都系我哋好想去追求嘅一件事。 系啊，同埋其实系互相扶持嘅。咁虽然咧系，即系我就唔好 dating 啦。咁但系咧，咁就大家因为大家唔同职业，或者其实咧好多时都系唔识嘅。咁但系又 咁咪好咯。大家都唔识嘅，唔同职业嘅先有火花。 其实反而咧唔识咧，佢哋先容易讲自己嘅心事，因为觉得冇乜负担啊嘛。 系嘅，系嘅。 系啊，咁佢哋就会讲啦，讲完之后咧就会有个导师就话：我哋一齐试下听呢啲音乐。咁大家咧都系好一齐听完之后咧，大家都会觉得啊舒服咗好多、，release 咗。 系。 咁啊，好开心啊！大家好似都做咗啲嘢，然后释放咗自己嘅压力。 系，几好几好。 当然开心有好多方法嘅。咁啊，礼拜六日可以睇下波啦，咁样。 咁啊，跟住听下收音机都得啦。你话紧接即刻上开心，当然咧转个头要听咧 ，Michael 哥 系啊 ，Michael 喺度啦。